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早晨啊，朝早六点十分嘅时间，出边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2%。咁啊，嚟到今日朝头早咧，就系2021年嘅12月17日星期五嘅早上。咁啊，继续有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上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都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希望咧大家喺星期五嘅时间，哇，望一望咧，系17日咯，都仲有一个星期咧，咁啊已经系。接近呢一个嘅圣诞节啦，平安夜啊咁样啦吓，咁啊所以咧大家，嗰、那个轻松嘅心情咧，相信都已经冒咗出嚟啦。不过咧，手头上嘅工作都系要快啲完成先得嘅，加油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如果你啱起身嘅话咧，都应该听到个新闻消息啊，就话香港女飞如何思培啊，喺寻日夜晚出战咧就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咁啊以1分50秒31夺得200米嘅自由泳嘅冠军，并且咧就打破咗世界纪录噶。嗱，今次嘅比赛咧就喺亚联由阿布扎比举行啦，咁啊佢喺第五线作赛，一落水咧就系咁领先啦，最后啊梗系赢埋啦。比赛之后咧就话到能够为成为香港啊首个打破世界成绩嘅一个世界冠军咧，感觉得到非常非常之开心。佢一直以嚟咧都凭住佢自己嘅良好嘅心理质素啊，以及咧就系一个有自己嘅一啲嘅坚持咧，去到努力到而家，无论系奥运定还是喺今日夜晚啊头先见到嘅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可能佢抱住嘅都系一个咧，总觉得啊，对手如果比自己厉害嘅话咧，就已经输咗一半嘅心情。佢都会咁谂啊，即系当人哋别人啊，当我系奖牌希望嘅时候，我就当嗰啲咧系一啲鼓励同埋支持，即系话佢能够将压力咧好成功转化成为一种鼓励同埋支持。佢都承认啊，喺没有压力情况底下比赛咧嘅表现的确的而且确在运动员咧可能会好啲噶。比赛80%系心态，20%咧其实系体能噶啦。咁佢攞到好嘅成绩，我哋当然咧就觉得非常之高兴啦。希望咧佢可以之后仲有好多唔同嘅比赛嘅，继续咧都可以好努力咁样做更加多好嘅成绩。有阵时人都会犯错，佢自己亦都会话到，最紧要咧就系唔放弃，不断尝试向前游嘅话咧，任何人都可以游到去终点，任何人都可以游到一个好嘅成绩。 是你的路，我的苦不是你的苦，每个人都有现在的能力把一切去征服。我的泪不是你的泪，我的痛不是你的痛，一样的天空，不同的光荣，有一样的感动。不需要自怨自艾的惶恐，只需要振作，只要向前走， 告诉自己天生我才必有用。 Everyone is number one， 只要你凡事不问能不能，用一口气交换你一生，要迎接未来不必等。 Everyone is number one， 成功的秘诀在你肯不肯，流最热的汗，用最真的心，第一名属于每个手，不是你的手，我的口不是你的口，只要一条心，狂风和暴雨都变成好朋友。不需要自怨自艾的惶恐，只需要振作，只要向前走，告诉自己天生我才必有用。Everyone is number one， 只要你凡事不问能不能，用一口气交换你一生，要迎接未来不必等。 Everyone is number one， 成功的秘诀在你肯不肯，流最热的汗，用最真的心，第一名属于有多冷，直到还有一点余温，我也会努力狂奔。Everyone is number one， 只要你凡事不问能不能，用一口气交换你一生，要迎接未来不必等。 Everyone is number one， 成功的秘诀在你肯不肯，流最热的汗，用最真的心，第一名属于每 早晨嘅时间，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3%。我嚟刘德华一首嘅歌曲《Everyone Is Number One》。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天气转凉，容易引起气管敏感啦。有几声咳咧，睇嚟都系好平常嘅。不过如果咳嗽嘅情况持续，甚至乎咳当中带痰嘅话咧，就需要留意啦。医生就提醒大家，咳嗽带痰好多时咧都系同感冒有关嘅。不过如果痰带有特殊嘅颜色，甚至乎有血丝嘅话咧，就代表住你嘅身体可能出现较严重嘅毛病，必须要快啲去揾医生啦。医生话，咳嗽如果久久都未好，可以从痰嘅颜色作出初步嘅判断，帮助大家了解下身体嘅状况。不过只系提醒大家可以参考嘅啫，有疑问有需要一定要即刻求医啊！讲到痰嘅颜色，可以大致乎分为四种， 最常见的就是白色透明的，属于一般的干咳时出现的痰。其次黄痰的话呢，就是代表有机会带有细菌性。绿色的痰有机会呢，就是代表带有绿脓杆菌。绿脓杆菌是会加速疾病的发展，所以如果你真的吸到绿色的痰，就要即刻去找医生了。最后就是有血丝痰，如果咳到出血，当然是要即刻求医了，因为这样意味着有机会是肿瘤或者是肺部微小血管受损所致。医生就说了，咳嗽亦都有干咳和咳血，前者干咳呢通常就在夜晚出现，而且会持续一直咳嗽。干咳多数呢就同过敏、胃食道倒流呢是有关系的，亦都有机会是特别的肺炎。至于咳血，医生就说虽然呢就不代表一定是患有癌症，不过肺结核的患者就好有机会出现咳血的情况，所以大家真的要多多注意啊。注册中医师亦都提供了八款润肺的食材，包括了大家好常听到的海底椰、雪梨、淮山、红萝卜、百合、无花果、腰果和花生等等。不过都是那句啦，食用任何食材之前一定要因应自己的体质，最好如果有不舒服，出现干咳又好、咳血又好，一定要即刻找医生看一看，确保自己身体健康，到时你喜欢吃什么都可以啦。 从落魄的宇宙掉进星球，是你在挥两袖上半左右，其实我想退后，自信不够，唯独你使我不会保留。能遇见相信是缘分深厚，是个伴跟礼物还是良友，如倦透因你才就会得救，关系无限力情好。想你跟我追求，闲话语琐碎事留在心头，共晚饭消化后如像陈旧，无用再惊怕着地厚天宽，生命太短，限时拥走过，发现收获。 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吴奕君嘅难得你和我之后，咁啊嚟到星期五啦，咁啊梗系睇下啲咩啱大家去玩噶啦。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咧？咁啊之前啊都上年咯，咁啊有好多唔同嘅花海啊，例如有啲咩向日葵花海啊，早几年咧更加有嗰啲喺大埔啊。有嗰啲花圃咧，咁啊种咗好多菜心啊，咁啊令大家又会见到嗰啲咧一片又一片嘅花海。啊，今次咧就喺元朗啊，其中一个地方咧，啊竟然间咧就改装咯，改装做啲乜嘢咧？啊，改装咗成为一个咧就小日本嘅主题，咁啊场内有好多嘅新嘅场景啦，主打咧就樱花园鸟居。咁啊，等大家咧就可以啊，唔使搭飛機去日本啦，啊都可以咧有一啲靚靚嘅打卡位、哦。更加有一個咧就起喺水上面嘅赤紅鳥居，咁無論日頭定黃昏啊，咁啊都有一種咧幾浪漫嘅感覺、哦。而且咧咁啊，見到佢都悉心佈置啊，場內咧有一啲嘅紙傘，日本嘅風油紙傘咧，好似傳統藝術咁樣嘅，咁佢咧就放咗喺自己嘅場館入面。咁啊，亦都咧就係如果配合咗一啲特別嘅影相角度嘅話咧，啊咁就好似咧真係幾靚喎。啊，旁邊更加有一個紫藤花隧道添啊，淡淡色嘅紫粉紅色嘅一個花隧道，咁啊令到大家咧即係好似之前北角都曾經出現過一個仿佛光嘅紫藤花隧道。咁今次咧就將呢一個嘅感覺啊移師到去咧新界啦。你會唔會咧都想？在周末周日的时间去下不同的地方找下不同主题影相呢，咁都几好的。咁天气方面呢，我觉得呢都尚算可以接受的。那现在就22度啦。星期六日呢点我尚算可以接受呢，如果你去新界的地方找一些靓的地方去到打卡的话呢，就要着多件衫啦。因为星期六日咁气温呢都会下降几度噶啦，去到最低嘅咧就是星期日啊，都会去到14至到19度嘅。所以咧，咁啊，如果你系谂住去打卡影相，有一个咧就冬天嘅感觉嘅话咧，星期六日咧就啱啦。无论系去影芒草啊，影下唔同有布景嘅主题嘅，定还是咧你系中意咧去下一啲特别嘅地方影下日落嘅。衬托住大厦嘅美景啊，有时日落咧都可以影得相当之出色噶、哦。星期六日咧就可以将呢个冬日嘅感觉咧就可以俾你影出嚟啦，因为你着嘅衫咧都会着多几件。咁啊，星期五可以好好地咧就设计定你嘅行程，准备出发啦。 我知，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我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争议非议，研究理想主义，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什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

联合广播。 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日黄昏6:35，骏锋 U16 对豪运 U16。今晚8:37，骏锋 U18 对豪运 U18。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国家“十四五”政策下，掌握机遇，发展未来。 每个星期为你访问企业翘楚，今个星期请嚟香港品牌发展局主席、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副会长陈国文同香港电子业商会会长吴志豪讲电器业同电子业嘅新发展。 主持李灿荣，企划未来，逢星期六晚上8:0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时间嚟到早上嘅6:36，咁啊晨光第一线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咁啊朝头早咧有白元浩喺直播室入边啦，咁啊头先啊接驳电话啊需时嘅，咁啊要听众等咗一阵啦。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啊，今日朝头啲电话咧都系曳曳地 嘅。哦，都唔系净系今朝啊。 系咯， 正常都系咁噶。 等我转头反映翻先呢个问题。 正所谓收到收唔到，收到收唔到啊。 系啦，即系鼓励唔到咯又。 你觉得我今日精唔精神？ 精神，你精神啦。 好啦，呢、這个嗱摆低一边先，我再你问第二个问题啦。 嗯。 你仲话未讲咧？诶，介绍嗰个咩？唔知去边度影相定唔知系乜嘢啊嘛？ 系啊。 就有一个冬日嘅气氛啊。 系啊，系啊，系啊。 你覺得兩者之間有咩共同點咧？即係我而家把聲同你正話介紹嗰一樣嘢有咩共同點啊？ 你而家把聲同我頭先介紹嘅地方有咩共同嘅地方？ 影相扮到好似有一個冬天嘅感覺。 咁、哦、我明啦、 啊。 其實你本人係好眼瞓，你 係 扮精神。 就是啊、兩者之間嘅共通點就係、是、大家都係一個假象咯。嗱，嗰邊影相。而家你就話20多度，陣間就話我哋話聽天氣報告就話會可能會嚟緊會凍翻啲啦。但係我相信喺今個聖誕咧，去到而家嘅走勢啊， 嗯， 應該都可能仲著緊 T 恤，信唔信啊？ 係啦，我都覺得 有機會啊。 係啊， 咁咁呢個有一個假象啦。咁、 嗯、 所以你有冇留意咧？其實我哋經常會出現一啲假象，又或者會專登製造一啲假象去叫做。俾另一種感覺別人哋嘅， 我梗係有啦， 嗯， 一定有嘅呢、這個。 你最常製造嘅假象係乜嘢？你自己 精神咯、 啊，精神係又係呢個啊，精神。 一諗真係諗到係精神啊！ 但唔一定係扮精神喎，我反而咧今日想講下唔同嘅行業咧、 嗯， 有啲叫做暗藏嘅行規係要你扮第二啲嘢嘅。 咁神奇，係唔係嗰啲主題樂園啊？ 啊，唔係啊，譬如最老土嗰啲咧，就係、是、 當如果你發現公司有啲咩戀情，咁你就梗係扮咩扮唔知囉。 哦，係呀係呀。係呀，扮唔知呢先睇得最多嘢㗎。係 呀，扮唔知。邊個同阿強同阿珍喎，我唔知喎、 啊。 即係扮唔知啦，其實係知嘅。咁當事人係梗係又係扮唔知啦，當事人明明係當事人都扮唔知啦。 係呀係呀。 咁另外有一樣呢，調返轉頭啦。扮眼瞓，你話我扮精神呢、其實呢我啱啱入行嘅時候呢，咁咧就有啲前輩同我講：，喂，仲仔，做呢行啊，人哋見到你嘅時候，你唔好咁精神啊！我話點解啊？你一定要扮眼瞓，即係唔係開工，即係你唔係拍緊嘢嘅時候，或者叫做喺個鏡頭前面，你要扮眼瞓喎，係要你平時做嘢嘅時候，人哋見到你啦，你一定要有少少烏眉瞌睡嘅感覺先得。 竟然？ 點解先？ 係咯， 因為佢話如果你太精神。即是话俾人听 你 喺 呢 一行冇嘢做囉。咁、所以呢系唔系都要扮到有少少乌眉瞌睡打少少喊路。咁人哋见到你嘅时候做咩事啊，你咁攰。最近就好忙囉。所以呢就要话俾人听你好忙，於是你要扮眼瞓，又系制造一个假象。咁到你埋位嘅时候你咪可以好精神囉。 咁人哋就会觉得你好敬业啦。 就系啦，咁呢个就系另一样我哋要做嘅嘢啦。 哇，呢、這个都系要本身都要演技噶咯，喺日常生活入边。 系噶，系噶。咁、另外，譬如话有好多办公室里边、如果你想做少啲嘢咧，明明识就 扮唔识， 唔识咯。咁因为如果老细见到你唔识，咁咪唔叫你做咯。咁如果你个咩，咁咪调翻转头，有人扮唔识。最惨嘅人咧，扮识， 扮识系啊，叻唔切出嚟啊， 系叻唔切啊，咁你明明唔识，咪唔识咯，咁你就要扮唔识，咁于是乎老细咧就见到你就，喂你既然掂啊，不如你做啊，好啦，咁跟住就问题又嚟啦，咁你跟住你唔识嘅，咁你扮嘅啫嘛，咁你真系要做嘅时候，咁点算咧？ 但系真系发现咧系啱，即系老板咧见到你唔识嘅话咧就唔会叫你做，但系唔会叫你学喎。 是的啊，是的是的是的。咁所以呢这个又是即是衍生第二个问题啦。咁最初嘅时候你经常去打工嘅时候，咁你会同老师讲我嚟学嘢嘅，我嚟学嘢嘅。咁希望大家收起呢句说话啦，即係我成日觉得老师俾钱你唔係俾你嚟学嘢㗎嘛。 係要用你。 係用你㗎嘛。如果係你去一个新嘅地方你係諗住学嘢嘅话呢，咁所以我如果呢个逻辑系啱嘅话咧、其实所有学生唔应该交学费嘅，应该系有钱收嘅。 系，同埋所有学生都应该第一时间翻工噶啦，可以。 系啦，你嚟学嘢啊嘛，咁学嘢有钱收。咁所以我成日见到有一啲机构咧，佢咪话啊，如果你嚟学嘢咧，我哋会俾翻啲津贴你嘅，即真系会俾津贴你嗰啲咧。我觉得嗰啲真系应该要去报噶。 系啊， 唯独是真系呢啲地方先至会有得学嘢有钱收嘅。 啊，又啱喎呢个。 咁所以大家希望明白呢啲啦，同埋咧如果真系嗰一样嘢咧系咁样，最好就大家都老老实实。唔好扮呢样扮嗰样啊！所以我都同你直说啊，今日咧我都系有啲眼瞓嘅， 唔紧要吓，一程车翻到嚟，你就会精神翻噶啦。 你见我正话 send 出嚟嗰啲稿啊，即系写咗啲稿，你见我 send 出嚟嘅时候几多点你知啦， 系啦， 你知我几多点瞓啦， 早啲瞓啦，今日夜晚大家都早啲瞓啦， 咁晚啊嘛，我都而家快快手翻嚟先啊，都 系，定系你瞓多几分钟先啊？ 唔系，梗系翻嚟先啦， 好啦， 转头见，好啦，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崔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崔智友，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晨光百科。 我哋揭晨光百科嘅时候咧，就会发现啦，今个星期嘅主题好多咧都系围绕住太空。系啊，太空咧系对于我哋嚟讲咧一个绝对系话未知嘅领域嚟噶。 咁喺呢个仲未知道嘅领域入面呢，咁我哋有好多嘢呢都好好奇㗎嘛，好想知道多啲嘅。例如当我哋喺太空嘅时候，又或者喺去到月球啦，当月球行路嘅时候又会遇到啲乜嘢嘅困难啊等等嘅嘢呢，原来晨光百科又有寫喎。当我哋喺月球行路嘅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好困难嘅。点解呢？係因为 地球同月球啊，咁啊嗰个重力不一样。因为月球嘅引力仅仅係地球嘅六分之一。当太空人行起上嚟嘅时候，你都知啦，弹下弹下。每一次呢跳咗上去之后呢，佢又要等佢跌返落地，又要再行过。呢一方面呢都真係要啲技巧㗎。你有冇发觉啊？发觉呢就太空人嗰个头盔入面呢，成日望上去喂好似金金地色嘅。喂，你冇睇错喎。原来呢喺太空人嗰个头盔入面啊，有一层薄薄嘅黄金涂层。有啲咩作用呢？佢係可以反射热量同埋光㗎。宇宙空间嘅光好容易呢就灼伤太空人嘅眼睛。而且月球啊上面呢就没有大气层㗎。冇办法好似地球咁样有个大气层将啲紫外线呢就隔过一过滤。如果唔做好呢一方面嘅保护嘅话呢，咁太空人隻眼睛呢就真係弊家伙啦。所以呢佢哋嗰个嘅头盔会有一层好似金黄色，原来嗰一层係黄金嚟㗎。记唔记得之前成日都话到去到太空嗰度，边个国家边个国家摆支旗喺度，假嘅。因为支旗呢成日都好似觉得喺空中飘扬，又话呢支旗係月球嗰度係有少少地心，佢哋又唔跌落嚟，又唔知有冇风喎，咁样到底点样嘅呢？其实支旗虽然呢我哋见到佢悬挂咗喺度，但係佢係冇飘扬到㗎。因为月球呢就冇大气层，係太空人啊用一杆嘅用支棍啊将佢呢就撑起，於是乎仿佛睇起上嚟呢就好似佢哋飘緊咁样。大家都会好好奇啊，点解太空人或者有阵时啲机械人啊咁辛苦要喺唔同嘅流星啊、月球啊、采集一啲嘅样本翻嚟呢？目的就系为咗翻到嚟地球之后可以俾科学家研究同埋分析，从而喺呢啲嘅叫做标本同埋石化入边咧，就知道了解更加多构成该星球嘅一啲嘅成分同埋年份，以便进一步咧系可以了解翻地球嘅噃。在1969年至1972年期间，阿波罗太空船总共完成了六次的登月任务。太空人在太空总共就 stay 了，留了80小时零18分钟，也带了385公斤的月球土壤和岩石的标本回来地球去到研究的。希望未来的太空科技可以更加先进，让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外太空更加多。 曾认识你，将全部忆记你，早抛弃太遗憾，想要望穿你，直觉这刻你有太多可揭秘，这场游戏我只想学懂怎样识别你，是要唱定要转机，有两个你，一个我。 转机。有两个你，一个我憎恨，想要忘记，快将要是你。 呢首歌嘅女仔将邓紫棋嘅《两个你》。今日温度21度，相对湿度80%。咁星期六日除咗咧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嗰度打卡影相，但去咗唔同嘅地方之外咧，咁啊当然咁啊有啲真嘅，真嘅咩咧就可以揾啲靓靓嘅行山路径啊，咁啊睇下有啲乜嘢介绍，可以咧睇下星期六日你啊准时出发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介绍一下啲行山路线啊！电话侧边拨通咗咧，就系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 Sunny Sir。早晨啊 ，Sunny Sir， 系你好啊！今日个种字冇咁肿啦，系嘛？ 今日个种字冇咁肿啊！今日你黏咗好多嘛，系咪唔肿啊？今日 你就啊，真系啤都俾你兜到嘅。 我哋吸一口搵食啊嘛。 哇，咁系搵食当中都有啲品嘅，都系好少见嘅，小白 系嘛？咁好啦，最紧要啱听。 不过今次咧，我哋想挑战难度少少啦。 哦，好啊，边条路？ 啊，呢条路咧就由井栏树落。嗱、啊，井栏树一听完之后咧，大家就话：，上次咪行过咯。咁、不过今次咧，我哋喺井栏树嘅叫做对面啊，由呢个彩虹搭巴士上去嘅时候咧，喺、井栏树嗰个站落车就得噶啦，唔使过对面马路。 有冇话喺彩虹我哋搭几多号啊？ 啊，這個、呢个咧就彩虹基本上入去西贡嘅所有巴士都得噶啦。 嗯，明白。 92号巴士，咁其实呢就大概车程呢真係快到不得了。如果快起上嚟司机急急地嘅话呢，就大概10多分钟就到㗎啦。 喂，所以几时都话香港行山好喎、啊、你搭交通工具呢去一声你就去到。 啲公共交通机构呢搵搵你买下广告啊，嗰啲热程度呢即刻就冇得顶。 咪真㗎，你諗下如果我去外国嘅话，佢哋嗰啲山系好大呀、啊。咁我坐几个钟头车先去嘛，系咪先？ 咁啊系，不过讲开井栏树咧，我又特登真系揾下啲资料。原来井栏树咧，你唔好睇少呢个地方啊！佢喺1860年嘅时候咧，就已经有人喺嗰啲英国人嘅地图上面出现咗呢个名噶啦。 诶、哎，井栏树咁样出现咗啦。 啊，系啊，咁跟住咧，其实佢喺雍正年代就已经有呢条村嘅。 哇！所以我成日都话咧，喺香港其实好多山景入边咧。是有好多嘅唔同村庄，以前曾经喺嗰啲嘅位置嘅。咁而家喺地图上面呢，其实我哋有阵时或者搜寻返香港嘅资料呢，都仲有几多个废村，嗰啲真係荒废咗啦，但係又冇人住、有啲呢就已经俾人搵咗出嚟啦，咁亦都係成为咗行山径嘅其中一条必经路线。但係仍然香港呢係有一啲嘅村呢係保存得幾好，亦都係由明末清初開始到而家咧，係比較上冇乜人去過嘅村，都仲有好多保存得幾好嘅。但係嗰啲咧就行山路徑咧都去唔到嘅，即係學我哋成日話行山人士有句説話叫咩？要爆林，仲要真係好識得睇地圖，諗下條路應該點行，先至揾得翻嗰條隱世村出嚟嘅。有都仲有好多呢啲位㗎。 哦，咁我哋好珍惜啦。不過記住爆林咧，就唔係一個安全嘅方法啦。 當然啦，係啊，一定要有經驗嘅人士啊，呢個。 啊，咁今次段路咧就都有少少體能上嘅要求嘅。 係。 不過咧，我哋喺中間有好多次退位嘅。 哦，咁好啦。 咁啊，講埋條路今日點樣行先啦。咁條路咧，我就會井欄樹經過黃荊仔， 係， 再過大欖湖，去到東陽山。嗱，去到東陽山之前咧。其实可以唔使上山噶啦，喺大南湖咧就可以转翻出去濠涌。 濠涌系即系一路向北行啦，就井栏树开始方向就一路向北行，跟住就去到呢个大南湖先嘅。 大南湖系条村嚟嘅，不过其实提翻大家入村都系一个老规矩吓。 咁梗系啦， 静静地就唔好嘈到村民，因为你想乜住喺咁远嘅地方都唔希望有村民嘈到你嘅。 人哋点解住咁远都唔搬出嚟啊？因为安静啫嘛。你系入去嘈住人咧，有阵时啲人真系要抵闹。 咁啊，不过我都明白嘅时候行山咧，不过就啲老友记啦吓，即系啲哥哥姐姐啦，咁啊几人加埋成过百岁嘅时候咧，入到去太开心啊，兴奋得滞，咁咪摘人哋农田嗰啲嘢啦，又或者咧就咁，所以点解我会知嘅咧？因为佢好多牌冻咗喺度，嗱唔好摘我啲嘢，摘我啲嘢咧就报警啦吓，咁乜乜乜乜啦咁，咁其实人哋摆咗个牌，即系之前有前科啦，仲要系唔止一次添，咁所以我哋有时候就都系做翻个有品嘅登山者啦， 冇错啦， 紧要嘅， 系咁啊，好啦，我哋去到大南湖啦，咁然后咧。 跟住咧就嚟咯，嗱，如果呢段咧我就好覺得啱啊，小白你啲操練山嘅高手啦， 咁犀利， 黐埋隻眼，係一路爆上山就上東陽山， 東陽山533米啊嚇， 哇好嘢喎，你真勁喎， 我一路同你講，我一路開住個地圖啊，行山嗰個地圖啊， 哇好專業啊，你我都要背啦，你唔使背啊，咁但係呢段路上咧，嗱提翻大家，因為全套咧就比較粗少少嘅， 嗯， 啲樹蔭唔係好多嘅， 嗯， 如果夏天去咧就真係有啲蚊水， 嗯， 咁呢排秋涼咧都 OK。嗯、上到去有咩睇啊？第一件事一路上咧个远景就嚟啦，成、 嗯、 个白沙湾啦、啊，成、嗯、个濠涌俾你望晒，成个窝地啊，见到晒成个窝地好有型嘅，嗰、那个叫做濠涌条村都系啦。咁、 嗯、 另外咧，即仲有一样特别嘢睇嘅，叫做兔仔许愿石， 系 咁喺东阳山嘅山顶落低少少就见到噶啦。 嗯，系啊，落几十米就到嘅呢、這个。 啊，咁啊提开呢个兔仔许愿石咧，我远望嘅时候咧，佢真系好鬼似一只兔仔趴喺地下度嘅。 系啊，都几得意嘅。近睇嘅梗唔似，即系望夫石啫嘛。你远睇你咪见到个姐姐孭住个仔，你近睇嘅时候，哇咁大嚿嘢咁样嘅。 冇错，即系远睇就夸啦啦，近睇就 冇晒声咯， 哈哈哈啦。咁我啲 friend 去完之后见到就话：，哇，搞错嚿石都唔似啊！我其实咧做人嘅嘢，啲想象力系好鬼紧要嘅。啊，呢个俾个小 tips 大家，如果你真系想去呢度兔仔许愿石又偷懒嘅话咧，咁你其实可以喺扎山道咧一路行上去都会去到呢个东阳山嘅。 哦，系啊，系啊，或者即系真系懒嗰啲人咧，其实系即系喺边度咧？简单啲嚟讲就喺呢、這个香港童军总会基围二营营地。其实那里有些石屎路呢就可以又慢慢行返出去又扮返入去呢个兔仔许愿石。呢条路啊真係最诡异嘅呢条路。 啊同阿小白做节目真係最正㗎。佢真係有做功夫呢下嘢抵死。 梗係啦。 咁跟住呢就兔仔许愿石呢我嗰日去嘅时候呢都见到有啲即係得意嘅情景嘅。 嗯。 大家要排队去影相啊。 咁犀利咁多人。 哦其实我已经係緊行日去㗎啦。閒、 哦、 日都有咁多人咧，不過咧就有個小鏡頭我留意到嘅，咁、 嗯、 有個姐姐咧，佢哋兩個就揸住啲七字形嘅拐杖啦，咁、 啊、 喺個兔仔許願石上面咧左篤右篤，個機會跣腳， 啊 就唔係話篤爛嚿石嚇，唔係呢樣問題， 係 因為其實你上去咧真係唔好用嗰啲都嗌拐杖，因為已經平衡唔到啊，咁同埋你擒上嚿石頭上面頂度影相咧係有啲危險，因為隔離咧就已經萬丈深淵啦。 哇！咁呢個真係危險嘅動作，千祈唔好做啊！呢、這個我成日都話，影張相啫，你攞條命去影相真係千祈，點計條數都係錯。 但我哋啲朋友仔都有提佢嘅，不過阿姐又梗係話冇事嘅，冇事嘅，都係冇事嘅，冇事啦。咁有事啊，真係嚇。好啊，咁跟住咧行完之後，我哋當然同佢傾兩句啦。佢話冇嘢嘅，冇嘢嘅，咁樣今日就落翻山啦。我哋咁落山嘅時候咧，有兩條路揀嘅。咁我哋因為經驗夠啦，啲同學仔即係比較有啲經驗，想挑戰難度嘅。咁、佢就會揀咗條叫做茂涌古道。咁呢條古道咧就我哋行嘅時候咧，我個人覺得咧，去到尾段已經唔多清楚啊。咁我哋真係要咬食個指南針咧，打食個啤鈴先落到去嘅。咁、一般嘅即係朋友咧，我就覺得啊，不如你試下行翻呢個主徑，唔係李浩徑嘅 第四段嗰度嗰段。 係係啦，冇錯。呢度好得意嘅條路咧，會經過惠逸順徑啦，又經過物理浩徑啦。所以啲標佢處個牌咧，會由 W 惠逸順徑轉為 M 嘅物理浩徑。係啊。咁跟住咧就會由呢個尖尾峰隔離啊，唔係上頂啊，尖尾峰隔離就經過 M91。一路沿住呢条都系古道嚟嘅，呢条大佬古道，即系我唔系好多嗰啲啊，我缺嗰啲啊，但系冇乜路啊，一路落去 咁咪行翻多啲咪有咯呢条， 行得多啲就有又污糟又臭，成个佬咁噶咯，麻甩佬嘅佬噶咯， 系啦，总之揾翻 M91 啦，M91 嗰段路系就去到呢个大佬古道。 系啊，咁呢个情况好易型嘅啫，佢系望住呢个濠涌一路杀落去就系啦。 哦，咁、我知边条路啦，嗰度都好似有牌嘅， 有牌，绝对有牌， 系咯。 咁入到村之后咧，其实佢都有架小巴嘅、 啊， 有架二号小巴就出翻西贡嘅。 嗯， 咁我都系唔坐小巴啦，行翻出去去到濠涌。 嗯， 坐过山对面嗰个濠涌咧，回旋处嗰度咧，即系嗰叫南边围啊。 嗯， 就都可以坐翻架小啲巴士啊，小巴出翻彩虹继续食嘢。所以我问啲村民咧，啲村民话佢话每逢20分鐘到啦，就有一班小巴噶啦。 嗯，咁大家可以即系星期六日啦，或者有時間嘅時候就可以去一去呢、這個。我哋平時介紹港島或者新界都多，這個、呢個咧就是、九龍東同新界東交界嘅一啲行山路段。

你的一票好重要，为港为己投一票。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着我们对这个地方的理想和我们对生活的愿景。一直以来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和 ICAC。 挫折是会令人成长的， 今日是你在职培训期的最后一日，唉，人老咗真係冇记性。 你咁多嘢要处理，呢啲湿碎嘢梗係唔使记啦。 前世你好似成个人唔同晒。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 Misha 饰演嘅钱世华经历咗啲咩而有咁大改变？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点到5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迎接展翅一刻。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怎知道啊？ 人间会不会塞车的？ 你问他啦。 神光交通天文台。 What what 啊！神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出边21度嘅气温啊，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神光第一线。咁啊，交通天文台入边星期五啦，咁我哋会有交通组嘅 Toby 喺度。喂，早晨 Toby。 系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啦、啊，咁啊，出边嘅交通星期五啦，咁啊，都应该一切正常。 唉、哎，希望就系咁啦，但系咧，即系事与愿违啊。今日咧都比较混乱啊，咁啊，先讲有啲交通意外啦，同埋有个比较影响多少少嘅，就喺浅水湾道咧，因为塔树嘅关系，来回方向近住影湾。元商场咧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咧已经开始挤塞啦。揸车朋友咧，尽量就唔好行呢一段浅水湾道啦，因为系全线封闭，咁、嗯、啊要改道行驶啦。咁但系都比较远啊，可能叫你行啲大潭道啊嗰啲咁样咧，都比较远。咁揸车朋友咧出门之前记得要谂清楚点样去，即系点样走人啊。 系、嗯、讲多次先， 系讲多次呢个混乱嘅地方啦。就系、是、浅水湾道，因为有塔树嘅影响，来回方向近住影湾元商场咧系全线封闭。咁啊，即系其实个沙滩嗰个位。浅水湾沙滩嗰度咧，嗰、那个位置就全线封闭，咁揸车朋友咧要改道行驶啦。咁另外咧有个交通意外嘅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已经开始系挤塞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咧开始挤塞。喺封路方面啊，锦田公路有紧急维修，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嘅慢线咧就需要封闭嘅。另外咧油麻地东方街因为有强制检测的安排，东方街是全线封闭，东方街全线封闭。隧道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就去到世界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那段都是慢车啦。今天交通大致上是这样。 几值得留意的就是刚才 Toby 有讲到、就是第一荃湾那里有 荃湾 清水湾 系清诶浅水湾， 系浅水湾嚟咋？浅水湾嗰度有封路啦， 系啊， 系啦。咁另外就系吐露港公路嗰度，你头先话天富海湾对出快线嗰度撞车啦， 系啊。 咁由于佢都系一个主要干道啊， 系啊， 咁都好多喺新界东北嘅居民咧会途经呢条公路咧就出翻九龙嘅， 系啊。 咁所以相信咧即系都好快脆就会塞车啊。 系啊，所以今日交通咧都稍为比较混乱少少啊，揸车真系要预足时间出门。 系啊，不过吐露港公路如果你要兜去第二条路咧，都幾惡搞， 係啦，其實等於淺水灣道嗰、那個， 係咯， 其實有少少冇路走。 你有邊條路啊？如果你吐露港塞咗嘅， 係啊，你就行舊路咯，一係就 你行舊路啦， 係啊， 係啦，咁但係舊路要兜翻入大埔再上去咁樣， 係，所以其實真係咧，有時候要。叫人改到行驶咧，有时候真系即系一时三刻都唔知道改咩好啊！ 系啊， 咁就焗住塞车咁喺度，咁但系就冇啦，唯有忍让啦，无谓再即系酿成更多意外，咁、就只会更加耐咧、都去唔到嘅地方咯。 系 系啊， 咁大家留意住交通嘅情况啦吓。 系啦，好啦，咁小白咧，今日咧我哋就讲一样嘢咧，就系呢个优惠嘅嘢咧，我谂大家系绝对愿意听嘅，就系咧今个礼拜日啦，就系选举日啦。咁当日咧就有港铁专线巴士啦，同埋电车咧都会提供免费服务啊，系俾各位市民系免费搭车嘅。当日，咁咧就港铁咧就系基本上啊所有本地嘅路线都有啦，包括埋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嘅。咁但系咧就唔包括机场快线。咁咧另外巴士方面咧就即系就唔好以为全部巴士都得，咁啊虽然啦，九巴、新巴、城巴、龙运巴士同埋新大屿巴、新大屿山巴士咧，大部分路线都得嘅，但系机场巴士咧 A 线啦、NA 呢啲路线，仲有 Boy 线、仲有 H 线同埋 N 线通宵巴士咧，同埋嗰个豪华巴士 P 线咧，都系唔系免费嘅。咁啊，仲有少少咧，都唔系免费嘅，就是、包括大屿山南部嗰啲嘅路线啊，即系包括咧有啲3M 啊、11号啊、21号呢啲，就系、是、东涌咧就去唔同嘅地方，譬如去大澳啦、去梅窝或者咧去昂坪呢啲，咁咧反而去大屿山南部嘅路线咧唔系免费嘅，咁就大屿山巴士咧就留意翻啦，佢主要咧系迎东村啊嗰啲37啊、38号啊呢啲免费，咁咧其他有啲即系如果你去行山嘅话咧，嗰啲路线就唔免费，咁啊呢个要留意啦，咁但系电车就所有都免费嘅，咁样。 如果唔清楚嘅就问下站头啲站长咯， 系啦，咁同埋即系同埋你睇到如果要收钱你都知噶啦，即系去到现场你见到啲人拍紧卡咁样咧，咁你就知道、都唔系免费啊。 系咯， 咁啊系啦。 通常去到免费嘅时候咧，咁八达通机都应该系冚住咗嘅。 系啦， 系嘛？ 即系电车咁样咧，佢都会冚有嚿嘢冚住噶嘛。 冚住或者熄咗部机咁咧，咁你要俾都俾唔到咁样咯。 系啦，其实都唔清楚究竟当日咧使唔使拍卡嘅。有啲咧就话照拍咗卡先，咁然后佢就唔扣你钱咁样。咁所以就即系都唔知啊咁样。咁啊呢个优惠咧就系礼拜日。 呢、這个都可以问一问喎、你哋。 系啊，可以 喺翻其他交通时段讲翻俾啲市民听。 系啊系啊，咁啊希望都可以大家享用到呢个优惠啦，可以尽量方便咁样啦。咁同埋即系呢个就净系礼拜日啦，即系选举日嗰个嘅免。免费搭车咁样，咁啊礼拜六其实都有嘅，即系如果免费搭车嘅话咧，就呢个仍然都系长者啦。即系我记唔记得咧，小白我哋上个月咪讲过话长者免费搭车嘅， 记得啊， 系啊， 跟住事后要去有个位嘟翻咁样噶嘛， 系啊，要攞翻啊嘛。原来咧呢个优惠咧，呢个福利啦吓，今个月继续有。 诶、咁啊好啦， 咁啊好啦，仲要多咗少少嘅，点解咧？ 系 嗱，今个礼拜六日啦，即系礼拜日就咁巧系嗰个免费啦。礼拜六其实咧长者都系免费可以搭九巴嘅，咁啊除咗系嗰啲过海路线之外啦，今次多咗少少 R 路线啊 ，R 嗰啲咧，就系即系嗰啲旅游路线，即系譬如去郊游啊，咪有啲，譬如你大美都咪有27 miles， 系啦， 系啊，嗰啲咁样，咁啊仲有几架有啲5 miles啊、96 miles啊呢啲去黄石码头咁样，咁呢一啲路线咧，长者今个月搭咧，即系礼拜六日啦，都可以免费搭啦，咁啊都系啦，上车就拍卡，佢会照扣你钱嘅，咁然后咧你自己事后10日之后咧，就去再拍多一次卡咧，佢就会俾翻钱你咯，咁、今次有少少唔同嘅，佢唔使话一定要去嗰啲八达通机嗰度拍，或者又唔一定要地铁站， 咁喺边度拍好咧？ 佢總之你一拍 拍塊面咁得啦， 咁唔得，但係總之一拍卡就得㗎啦。咁你可以點樣拍卡？你可能下次搭下一程車，或者咧你去買嘢啊，去增值，總之你嘟到張卡咧，咁已經得 啦 喎。 咁啊好啦， 方便啲長者啦， 唔使特登咧就去啲地方嗰度左嘟右嘟，即係例如長者個要攞翻個優惠，佢好似照恆常咁搭車， 係啦， 照恆常搭車佢又嘟翻， 係啦， 咁又可以攞翻錢， 係啦。其實上個月即係啲長者係咪個個都記得攞翻咧？真係 都唔 係好清楚。知噶， 好想我哋喺节目嗰度提一提咋。 系啦，今次再讲啦吓，咁啊，再提醒大家攞啲优惠咯。 啱啊，好啊，喂，非常之好嘅提醒，唔该晒 Toby 先，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问啊 ，O 线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啊。早晨，出边天气点啊？ 天气正啊，今日蓝天白云都有啊 ，Happy Friday 啊，咁啊亦都。叫做比琴日或者前日咧好天气啦，记得琴日同前日就阴天嘅，今日起码咧能见度亦都高翻好多，吹微风嘅，未至于好大风，因为琴日网络上边疯传嗰张照片，哇个风打咗嚟香港啊，咁你 feel 到以为天气又会差啦，又会即系比较寒风凛冽啦。 先讲啊，嗰个风咧，暂时按照住嗰个移动路线咧，系的而且确咧指住香港。不过咧，佢当佢转弯上到嚟香港嘅时候，佢风力咧系减弱到呢一个热带即系普通嘅级别嚟嘅啫。 系啦，系啦，系啦，假咗咯，系啊。咁所以即系大家又唔需要咁驚慌，亦都唔需要咁驚喜。我自己覺得即係打風呢啲都係天氣變幻莫測㗎嘛。不過係 少少出奇啲嘅，老老实实都系，哇、哦！你都 十二月啦， 系啦，十二月仲要去到冬至。你话如果十二月头，即系譬如十二月一二号打都，可以讲一句话啊！依家啲天气反常啊，即系虽然十二月都系夏天 feel 啦、啊，咁但系调翻转头就竟然都仲要打埋风，咁但系我去到十月尾咁样、都几有趣啊现象，希望唔好阻碍到大家嘅一啲行程啦、啊。嗱，呢个就系、是、衷心希望大家 帮大家睇一睇啊！呢、這个 系啦，转个头即系详细天气再同大家跟进下啦。交俾小白讲讲佢啦。 好，唔该晒。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噶，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稍后显著转凉噶。咁晚上市区最低嘅气温大概系17度，新界会再低几度噶。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咁翻北风咧，咁就会有啲凉啦。离岸间中嘅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亦都颇大，周末期间早上清凉。气温啊会降至到14度左右，下周初至到中期多云有雨。咁啊，头先咧阿 O 都有提过啊，有个台风系嘅。咁睇翻天文台嗰个嘅风暴路径啦，咁啊见到喺12月22号啊早上5点钟嘅时间咧，咁啊都已经呢个雷伊啊，都已经变咗做呢一个咧。是熱帶低氣壓啦，咁原本咧佢就係強颱風嚟嘅，不過咧去到22号咧最接近本港嘅時候都係熱帶低氣壓，咁對香港嗰個影響咧未必係好大啊，大家留意住天氣嘅變化啦。總之就而家室外氣温係21度，相對濕度77%，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至3，咁都係空氣好嘅時間嚟噶。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有民間風俗研究者周樹佳。早晨，佳哥。 早晨，早晨，各位。 嗱，佳哥啊，虽然咧而家叫临近圣诞节啫，未有咁快咧就要买花，但系咧如果真系中意喺新界地区咧直接买花嘅人咧，而家开始就会物色定噶啦。 系啊，其实咧，如果而家你去到新界一啲地方咧，你都会发觉咧，其实啲花农咧都已经开始系种紧桃花噶啦。系啊，咁啊，譬如话嗱，香港咧，其实你知啊，而家好多地方发展咗啦， 系， 咁啊，农地系越嚟越少啦，系嘛。咁但系咧，其实仲有几个地方咧。是如果那些喜欢买莲花的人呢都定式呢新年去买花的。 是。 啊譬如说什么呢譬如说林村。林村呢现在呢就两即林村即林锦公路啊。 嗯 哼。它两边那里仍然呢还有很多那些花田在那里的。 是。 那一到新年差不多那段近新年那个月啦即最后那个几个礼拜啦。那啊很多人呢就会在附近的花田那里揀桃花。 嗯。 咁除咗桃花之外咧，仲有啲五指灯科系嘛，或者系剑兰啊、菊花啊呢类咁嘅花咧，都会有一种嘅，不过始终都系桃花最多。 系。 咁除咗林村咧，仲有一个地方咧，就唔系咁多人知啊。 嗯哼。 就系八乡嘅长埔啊。 系。 咁嗰度咧就离公路就远咗少少，因为入条支路入去嘅。 嗯。 咁嗰度咧，其实都有好多花农喺度咧。就种呢个时花咁样嘅，咁新年嘅时候咧，佢系种咩咧？剑兰多， 嗯， 种好多剑兰嘅嗰度，咁啊，所以咧，一差唔多到年最后尾嗰个个零两个礼拜咧，哇，咁嗰度成一望埋去咧，全部都系剑兰咧，哇，真系好壮观下嘅， 嗯， 系啊， 嗰啲农地方面有冇少到咧？其实如果种莲花嘅话， 系啊，少嘅，咁啊实系少噶啦，不过咁嘅，咁始终咧有一啲地方咧。咁就唔係輕易發展到去啊！ 嗯， 即係譬如話嗰度冇車路嘅咁樣，咁啊，你起屋都冇用啦，係咪啊？所以咧，仍然咧係保留住咧有唔少嘅耕地喺度嘅。係啊，咁嗰啲耕地咧，而家冇人種米噶啦，咁啊最多人種咧都係種花，因為點解咧？你又可以多啲收作，同埋咧就係即係揾貴啲啊嘛，咁可以賺多啲啊嘛。 嗯， 所以咪多啲人咧可以種花咯。係。 咁但系咧，呢啲系咪真系咧，净系话要去嗰啲莲花市场嘅时候咧，嗰啲档主先会去买咧？普通人自己入去都唔得噶啦吓。 正正就系好多人咧，都会自己落去啲花农嗰度买噶。我见到，特别系咩咧？特别系咧，嗰啲公司或者铺头咧，佢哋想拣啲大棵啲嘅桃花，拣啲靓啲嘅桃花，佢哋咧就会预先咧就同嗰啲即系帮衬开嗰啲花农，订咗噶啦。所以咧，如果你哋呢段時間去，即係過多一個零兩個禮拜到啦，聖誕節之後啦，你去咧，你會發覺咧，有啲桃花咧 已經掛咗個牌喺度嘅。 哦， 即係已經係邊間公司邊個先生訂咗㗎啦，你唔使打主意啦。係啊，佢好多都係會親自揸個車埋去咧，去買桃花嘅喎，同埋買吉仔咁樣嘅。 嗱，實不相瞞啦，我細個嘅時候咧，因為我有個遠房親戚咧，都有喺新界嘅地方嗰度咧，就係種一啲香料嘅，即係種一啲香料菜啊、西式嗰啲咧。咁咧當其時咧，我記得咧，每一年咧去探佢嘅時候咧，就係、是、正值我哋想揀一棵桃花翻屋企嘅時候啦。咁我哋因為屋企細咧，就揀啲細體積嘅桃花啦。但係咧，通常咧就會有導賞團嘅，那個導賞咧就帶你睇嗱呢一棵咧就我哋今年嘅金桃花王啦。咁見到佢咧好誇張啦，就學你話齋咧就係、是、即已經標注曬啲牌，邊個邊個要咗啊咁樣。咁但係咧，即係睇到佢啲 size 同埋睇到佢嗰個形態啊，都仲睇到少少嘅，雖然擲住咗咁。咁同埋咧都會咧教咗好多咧，點樣能夠去揀靚嘅蓮花嘅知識啦，同埋點樣令到佢咧及時去到新年嗰段時間先至好開花，唔好咁早開曬呢啲咧，都會教下我哋嘅。 系啊，佢控制嗰个开花好紧要。 系， 即系如果你新年之前都开晒嘅，嗱唔值钱。 系， 新年之后好耐先至开嘅，又唔过瘾。 系啊，摆到过晒年。 花农嗰个技巧噶，系啊。 系，咁但系即系而家咧都比较少咗啦。同埋咧，我亦都有听过咧，佢哋有讲过呢一段时间系转型嘅，即系以前咧可能真系最多系一啲年花嘅市场啦，后来咧就越嚟越多咧系开始种呢个兰花啦，即系摆设花、观赏花，因为都有好多人可能觉得诶、过咗个年之后咧都仲可以摆到，就唔需要话好难处理啊，或者好似觉得好浪费咁样。 兰花场咧，不嬲新界都有好多嘅。不过咧，兰花场咧唔系咁轻易咧行过就见到。点解咧？因为系温室，因为系温室种嘅。咁好多时咧，佢都系搭个棚啊，或者间屋入边咧去种嘅。 系 啦。咁所以咧，我哋譬如我行过去行咁行山啦，或者行村嘅时候咧，佢哋闩晒门噶嘛。咁你咪就唔系咁容易咧见到啲兰花场。但系香港种兰花的确系过去嗰十几年咧好多，而且好叻嘅，已经种得好叻噶啦。 系。千祈唔好以為咧，去呢啲花農嗰度直接買咧，一定係會平啲。其實分分鐘唔係㗎， 咁啊揀靚啲啦，新鮮啲咯。 係啊，不過即係最緊要揀到自己合心水㗎啦。咁啊嚟緊咧，亦都即係聖誕節啦，好多人都會試下喺香港嘅啲地方咧，都有啲種聖誕樹嘅花農咧會去買㗎。 哇！今年種聖誕樹咧，聽聞都幾困難，都真係唔係話容易買到聖誕樹嘅今年。係啊。咁啊，一來咧就譬如話自己種我唔知啦，譬如外邊入嚟咧都因為疫症嘅關係啦，咁其實咧都唔係容易買， 都係嘅。咁希望大家咧，無論係年花又好，聖誕樹又好，都揀到一棵啱心水又好意頭嘅啦。 係，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嘉哥， 好唔拜拜，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 Kitty， 每朝六點你做緊乜嘢呢？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晨光第一线，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好啦，早晨啊，欧都喺度啦。 同小白讲下呢一个啊，因为你啊住村屋啦，咁都想问下头先，譬如听到 Barbie 同埋佳哥讲咧，话喺屋企咧都有啲人就买啲假嘅圣诞树啦，或者回收式嘅圣诞树，即系每一年咧就临近圣诞就会攞出嚟嘅，咁啊亮下灯，跟住摆下圣诞礼物啊，布置下咁样啦。咁但系有一啲咧就真系会种噶，甚或乎会种埋圣诞花。我有啲朋友都住大埔嗰啲村屋咧，咁啊。每年咧，佢去佢哋嘅Christmas party 嘅时候咧，跟住我都会话，哇，好似入咗商场咁样，因为佢哋有几盆嗰啲圣诞花咧，开得几好， 红当当咁样啊。 系啦，跟住我话难唔难种噶圣诞花，佢话好粗生噶咁样，只系你见住佢咧，有阵时都差唔多过年啦。跟住，唉，仲有圣诞花喺度，唉，摆埋佢一边啦，冇咁悉心照料啦，咁样嘅，即系佢个情况下个别例子啫。小白，你有冇种下呢啲嘢噶？过圣诞节啊， 我自己就冇啊，我妈都会应下节种下啲。 哦，即系你嗰边屋企就冇咁多种植嘢， 边有时间啦、啊？我、 哦、小盆栽嗰啲有冇噶？ 小盆栽咪学校送嗰啲咯。 哦，学校送， 因为学校咧，佢谂住叫啲小朋友认识下啲植物啊，咁一定系会叫啲小朋友种下嘢嘅， 绿豆啊、蚕豆啊、眉豆啊， 花有名，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啦。咁、哦、但系如果你话 我自己， 我以為你會有個天台，跟住有個花園咁樣，即係少少地啦，即係可能都有五六棵。 我交俾我阿媽搞噶啦，你話嗰啲， 即係佢會幫你搞埋嘅。係啊，我幾好喎咁樣。咁啊，老人家有細藝咁樣，咁都係一件好事。因為我想象咧，自己如果住村屋啊，我都想啊，如果個花園一出嚟咧，都可以種幾棵嘢，咁都幾好。特別係好似頭先佳哥咁樣講啊，自己種棵聖誕樹咧， 係啊，幾特別噶。 個感覺係有一種成功感。 有好多外籍人士咧，就算喺香港住啦，佢哋都會堅持就係每一年嘅聖誕節係買一棵真嘅聖誕樹。 系啊系啊，真系啊！我见过有一次喺西贡嘅超级市场入边咧， 系啊， 有真嘅圣诞树卖咯。 然后我 细细棵嘅，大家 系好细棵， 咁 细棵 嘅。 然后佢哋都坚持咧，就每一年可能完咗圣诞节嘅时候咧，佢哋可能自己本身屋企嘅传统啦，就锯咗棵圣诞树嘅。 系啊系啊， 跟住就我哋譬如 BBQ 啊，或者 烧咯， 系 啊系，会烧咯。外国就好中意烧翻棵圣诞树嘅， 冇错啦。咁 寓意个圣诞啊，觉得好圆满啊，好完美啊。 咁佢哋都有啲传统嘅，咁啲传统有阵时喺香港咧都会有。机会见到嘅，咁睇下你身边嘅屋企吓，会唔会有一两个外籍人士咁啊？睇下佢过圣诞节嘅时候揾佢过咯，咁啊最好嘅气氛啊！ 系， 今日系12月17日，星期五，农历11月14，适宜祭祀、收坟、除福、成福，如是物取。 睇嚟今日麻麻地。 只要自己的心情不要麻麻地就得了。今日忌迁徙、入宅、嫁娶、掘井、安葬， 样样都有，几全面啊， 轻松啲啦。今日都是国际弱者日， 只要曾经尽力，就已经不会再有强者或者弱者之分。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油麻地碧街长兴大厦的强制检测行动完成，大约16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大约今早7:00起，指明受限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可以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受限区域。政府亦都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140户，当中大约50户在过程中没有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英国单日新增88,37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破纪录。政府首席医疗顾问韦蒂话：，即使民众非常小心，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病例都可能会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但疫苗加强剂会令奥密克戎引发的疫情比之前的疫情更快从高峰回落。不过他补充，这个走势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又说确诊宗数增长放缓只有两个原因，分别是民众打加强针或者是已经被变种病毒感染。形容接种加强剂的计划是生活能重返较正常轨道的途径。美国白宫首席抗疫顾问福奇警告，奥密克戎变种新冠病毒将会在几个星期之内成为在美国主要流行的新冠病毒株，敦促民众接种疫苗和加强剂。本身是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的福奇说，奥密克戎是目前最具传染性的新冠病毒株，很快会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而根据现在的传播速度，随着美国踏入冬季，情况会变得更差，特别是对于未接种疫苗的人。他呼吁未接种疫苗的民众同有资格打加强针的民众尽快接种，因为打针之后至少可以得到相对较好的保护，亦都至少可以抵御重症。 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将一批中国机构列入出口限制名单，当中包括军事医学研究院和旗下11间研究所。商务部指称这些研究所从事微生物、流行病、毒理、生物工程、疾病监控和兽医学方面的研究，使用生物技术过程支持中国军队，也都提到有关的研究涉及使用大脑控制武器。商务部认为有关的行为违反美国国家安全及对外政策的利益。商务部又说，中方一些公司从美国获取或者是试图获取技术，协助解放军实现现代化。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强调，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的行径。中方会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一如既往坚决捍卫中国企业的正当和合法权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稍后显著转凉。晚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朝早清凉，气温降至14度左右。下星期初至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浅水湾道啦。浅水湾道因为有冧树影响，近住影湾园商场呢一段咧，仲系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来回方向咧一带都系挤塞。重复多次啦，就系浅水湾道近住影湾园商场咧，因为有塌树嘅影响，呢一段路咧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来回方向咧都系一带挤塞。咁至于喺锦田公路就有紧急维修，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埔村嘅慢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断断续续排到去元洲仔。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元洲仔。在油麻地东方街的强制检测的行动就已经做完了，东方街就已经全线解封，东方街全线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呢一段都系挤塞，车龙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嗰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御龙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权， 就试一试佢。 已经合作了10年了，大家都想试一些新嘢，选择了 reggaeton 的音乐类型，就是因为觉得广东歌中是比较少尝试的，令他们想挑战一下。作曲监制 Eric Kwok， 填词林若玲。 上榜两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 ，Jenny IDK。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哋每一个人都对未来有美好嘅愿景，你嘅一票可以令香港成为一个更安居乐业嘅地方。十二月十九日立法会换届选举仲有两日，投票时间为朝早八点半至夜晚十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战国有屈原上下求索，哀民甚至多奸，唐有李白举杯消愁，叹愁更愁，宋有辛弃疾道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除了焦点创造带大家进入基督教宣道会宣基中学蒋介涵的写作世界，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学界总动员书瑶仲会带大家探访世界龙岗学校刘皇发中学， 主持钟杰良、陈若琳，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今日好啦，都唔使话体育一周嘅大事回顾。咁啊，寻日夜晚啦，咁啊，吕飞如香港嘅吕飞如何诗蓓咧，打破世界纪录啊！破得世界纪录梗系 number one 啦， 系啊，哇，好高兴啊！其实睇到呢个画面， 梗系咯， 系啊，咁当然旁边有其他嘅评述人员话，其实何诗蓓咧半年之前已经知道自己会破到世界纪录噶啦，咁样，咁我觉得知道还知道，真系破到先系实事咁啊！香港第一人啊，1分50秒31封后，何诗蓓短池200米自由泳破世迹，恭喜恭喜！ 其实咧佢喺一年之间咧都三级跳啊，成为咗世界冠军啊！咁佢睇翻啦，前咧佢自己出战国际游泳联赛200米自由泳咧，哇都未尝一败嘅，更加多次咧已经刷新咗呢个亚洲嘅之前啊，刷新亚洲纪录噶啦。 无敌是最寂寞， 系啊， 究竟诗蓓寂唔寂寞咧？我讲何诗蓓， 佢仲有其他嘅项目咧都可以出战嘅，咁我哋当然希望佢喺譬如100米啊、400米嘅自由泳项目啦，都可以做到好嘅成绩啦， 系咪？好想买翻条泳裤游下水，见到何诗蓓咁劲抽吓， 系咯，吓即系令到香港人咧都越嚟越喜爱游水。 你中唔中意游水啊，這個、小白？其实 我都中意， 但我要热嘅时候，我好怕冻啊。 系啊，冬天嘅水真系特别冻。 譬如 Kitty 啊，佢系中意冻啲噶嘛。咁佢又唔 可以中意游冬泳噶， 唔系佢中意冻嘅天 氣，我都中意天气冻，但我中意天气冻，我唔会游冬泳啊嘛。 但系游冬泳咧，有啲学说都话几健康嘅，所以你会见到咧，今时今日香港仲有好多唔同嘅冬泳会啦，就喺丁九沙滩一带咧，咁就有好多嘅叫做冬泳爱好者咧，就会哦朝头早做足晒热身啊，食到足够嘅物资，跟住就会落海游冬泳咯。不过咧，我见到游冬泳嗰啲人咧，系游半个钟到就上翻水噶啦。 系啊， 系佢哋其实唔系游好耐噶，即系冇我哋譬如去政府嗰啲泳池或者楼下 club house 嗰啲玩，哇玩到两三个钟，玩唔到咁耐。 同埋佢哋咧，通常即系成日游冬泳啦，身形都其实唔错嘅。 系啊， 咁又唔会话大家上次喂咁佢系咪多脂肪所以唔怕冻？唔系噶。 系啊系啊。 好多都係骨慘慘噶。 我記得咧，嗰早一兩年啊，係咪神光拜年團有一年咧就有個聽眾咧嗰年啊新年嘅第一遊啊，記唔記得啊？ 好似係喎， 踏入新嘅一年嘅第一遊咁樣，我覺得哇好勁啊！呢啲繼續大家堅持啊，不過都要睇住天氣嘅變化啊，咁啊想做一個持之以恆嘅習慣，都要努力嘅練習啊，咁啊何思培嘅成功咧就絕不是僥倖嚟嘅。佢背後亦都付出咗好多咁啊，所以希望啊何思培繼續咧刷新一個佳績啦，咁啊 梗係啦。 特首都有講話，為到咧今年啊運動嘅年份咧就畫上一個更完美嘅句號，原先差唔多已經， 原本是一二三噶嘛，一金二銀三銅啊嘛， 仲加埋一個世界冠軍，勁啊嚇！ 係啊，嗱咁啊，世界冠軍都開心啦，都恭喜何思培嘅。咁啊，但係有啲烏龍嘢咁喺日本嗰度出現都幾得意喎。咁啊，日本新年咧亦都係跑季嘅最熱門嘅季節啦。咁啊，有一個咧就係新年嘅馬拉松。咁佢哋啲傳統嘅就係咩咧？元旦嘅時候舉行嘅賽事咧，咁啊會率先咧就會攞翻支旗出嚟嘅。唔知大家記唔記得佢哋好，佢哋文化好中意攞住啲好大支嘅旗。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我哋 大頭妹，大頭妹 係啦，冇錯，即係嗰一隻嘅大頭妹嗰隻旗 咧。大頭妹記唔記得叫咩名啊？ 祖苗嘛。 係啊，好嘢喎！我以為你淨係記得啲足球小將啲球員啲名㗎。 唔係啊， 女角都 三杉純個女朋友叫咩名？ 我唔記得啦，真係我唔記得三杉純原來有女朋友。 有， 我淨係記得佢心臟病之後自己做咗醫生醫好翻。 自己嘛，佢成日心臟病嘅時候，跟住佢女朋友就喺側邊個祈禱信咁樣噶嘛， 係喎，好似係喎，係 啊，有咁嘅角色噶。好啦，咁啊，今次呢個烏龍事做咩咧？咁啊，大家都知啦，佢啲錦旗啦，咁即係錦旗咧，就每一年攞翻出嚟嘅，咁啊，即係佢你贏咗，俾你收一年啦咁樣。咁啊，叫翻上一屆嘅冠軍啦，咁啊攞翻支旗出嚟，喂，係時候攞翻出嚟啦，咁啊開下記者會啊，做下啲嘢啊 ，promotion 啊，咩都好啦，俾大家知嚟緊啦，有新馬拉松啦咁樣。弊家伙，支旗话揾唔到 哦，弊家伙 唔见咗， 支旗唔见咗， 系啦，好啦，咁咪未能够交出咧，即系长达两米嘅旗啊！呢支旗咧都咁多年历史啦，咁啊当然有一定嘅价值啦，系咪先？即系唔系话净系支旗贵唔贵，系嗰个佢本身嘅身份问题。咁啊变咗呢一队嘅跑队咧，要系鞠躬同埋巡回谢罪， 自己整出嚟咯， 唔得啦！呢啲传统嘢系咪先？ 顶住先啦， 即系我唔知系跌咗定系收埋咗。 收埋咗应该 佢一定系收埋，其实你攞咗旗，你冇理由收喺个柜入边噶嘛，即系我只知唔系话表扬嗰啲柜，系收喺储物柜入边。 系啊， 你赢咗你梗系摆出嚟， 冇错啊， 系咪先？你摆喺最多眼嘅地方，你当收生有用又好，咩都好，咁你梗系摆出嚟噶嘛。 系 佢哋可能赢得太多，收埋咗， 或者赢得太少，或者赢得太少啊！几十年都未发过事啦， 系啊， 咁啊想出攞出嚟发一发事嘅时候， 系啦， 冇搞。 咁啊，睇下嗱，佢哋借罪就借咗啦。咁啊，睇下會唔會嚟緊有啲即係方法揾翻支旗出嚟啦。不過你話哈碌嘢唔係淨係呢啲咁樣嘅，唔見到支旗。咁啊，歐聯咧咁啊，之前嘅時間啦嚇，咁啊喺今日就17号啦，四五日之前咧，咁我哋出現啲嚴重嘅哈碌噶，咁啊需要咧就重新再抽籤。咁啊聲稱部電腦有事，咁啊電腦有咩事？電腦我哋又唔識啦，係咪？ 唔係 IT 部嘅同事， 係啦， 電腦有事就揾 IT 部嘅同事。 係啦，咁我唔係 IT 嘅，咁但係咧睇翻結果啦嘛。当时第一次抽签嘅时候咧，即系呢个乌龙抽签事件出现嘅时候，就见到巴黎圣日耳门大战曼联啦。咁啊，呢一件事就没有再出现啦，因为真系好 juicy 嘅成件事。如果你巴黎对曼联嘅话咧， 好多球迷都会想睇啦。 美斯对 C 朗，咁有边个唔想睇啊？之前佢哋对阵都系皇马、巴塞嘅年代嘛，系咪先？咁结果乌龙嘅事件咧，咁啊过咗啦。咁啊再抽签嘅时候咧，咁啊有啲咩强劲嘅球队都出战咧？嗱，巴黎圣日耳门咧，咁啊今次就唔系对曼联啦，巴黎圣日耳门就系对皇家马德里啊吓，咁啊睇到利物浦啊对国际米兰啦，维拉里尔啊对祖云达斯，咁啊曼联对边个咧？马德里体育会其实都好难踢嘅，因为呢场波曼联迷，香港比较多曼联迷啦。睇馬德里體育會咧，其實喺歐聯嗰度咧，佢永遠都係有一種黑馬嘅感覺。即係你話佢係咪好王牌、好升級？佢唔係非常之華麗嘅陣容，但係佢永遠咧，佢哋嘅球員咧都可以喺比賽上面咧發揮得相當之出色嘅。咁呢個係曼聯咧都需要去諗一諗點樣去到應付。反而咧，曼聯 成日都浮動啊！ 係啊係啊，即係啲球員又有啲離心啊，跟住 係咯， 即係領隊啊，將相不和啊，即係之前可能都解決咗啲問題啦。不過、即係依家英超啲球隊好多時都係海鮮波噶啦。咩叫海鮮波？即係海鮮價咯。你偶爾就係、喂，你今日買條魚幾多錢啊？50蚊，聽日咧200蚊咁樣咁啊。球員都係咁啊，交出一啲海鮮嘅戰績啦。 係啊， 意思就係、偶爾咧，阿保羅普巴好勁好勁咁樣。 成日大家都有揣測嘅，某程度上到底英超嘅球員佢哋嘅表現係咪同佢哋嘅轉會市場有直接嘅關係咧？咁、樣即係我可能呢輪踢得好，我想叫高啲價咁樣。我嗰輪踢得差，或者有陣時發下脾氣咁，因為冇即係唉唔講啦嗰啲都。 或者有球探啊踢得好啲咯， 係啦、 冇球探啊踢得差啲咯， 係啦。跟住球探可以睇電視咁啊，大家都知啦，係咪先？好啦，咁歐聯十六強嘅抽籤結果，仲有譬如車路士啊對利爾啦，賓菲加對阿積士，咁史波廷啊對曼城，咁啊曼城。真系都几系、绝对 几好啊！我觉得曼城 系啊，其中一队咧呼声都非常之高啊！咁、你话拜仁慕尼黑咧就系、对萨尔斯堡嘅，咁啊十六强嘅赛事咧，咁啊到时情况有啲咩新进之后同大家讲下啦吓。 系不过球队有阵时啲状态 keep 唔到都明白嘅，即系譬如好似拜仁咁样啦，拜仁虽然啊成日都会疯狂咁样炒对手，但系其实咧啲赛程都疲于奔命嘅、不过德甲就好，有得歇冬咁样，咁啊系各大联赛入边咧比较歇冬时间长。 系啊，唔好似英超咁，仲喺度开快车。不过即系曼联都要谂一谂啊，即系而家欧联虽然抽个签啦，咁但系曼联都面对住呢个疫症嘅时候咧、其实成个英超都唔系，我觉得都唔系净系曼联嘅问题。 可能都停一停咯，俾啲球员休息一下都系好嘅。咁啊，讲到拜仁揭冬之前咧，咁啊对呢个和夫斯堡咁啊，免费电视台都会有得睇。咁啊呢个大家又可以聚焦睇睇佢啦。咁啊，即系焦点嘅赛事仲有好多嘅，呢、个礼拜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比赛啦。咁意甲方面亦都有啲。强队列阵嘅咁啊，国米啦，依家第一位啊吓，国米好劲啊，依家二甲第一位，作客咧就对呢个咧新星斑马沙兰力。坦拿嚇咁啊，因為意甲咧啲球隊都幾多嘅，而且咧佢哋升翻啲球隊咧，有陣時真係有啲唔係傳統嘅球隊咧，所以你背下意甲啲球隊啲名咧，都要用啲心機咁樣嚇嗱、即係第一就對二十啦，排第二十嘅沙蘭力坦克咧就係魚腩球隊嚟嘅榜尾啊嚇咁啊，國米咧就排第一，國米今年啊真係哇踢得～進攻可攻可守啊，絕對係。如果大家有睇開意甲咧，你睇國米咧，絕對係賞心悦目嘅比賽。咁啊，轉個角度，不如都同大家講埋本地嘅甲級籃球啦。咁啊，崇德飛鷹就對咧呢個安保漢友啊，琴日喺修頓場嗰度上演啦，呢個卡位戰啊，憑住咧蘇志樂啊攻入23分啦，包括咧第三節啦豪取12分咧，以啊89-74咧攞咗第一場嘅勝仗咁樣。其實仲有另一場比賽啊。同日咧，尾場咧，衛冕嘅南華咧就76-63咧贏咗啊！呢個康仁福建嘅南華首節已經火力全開啦，咁啊徐遠征咧又不斷啊鏟入籃底啊，咁呢啲都係啲幾好嘅咁要睇嘅比賽咧，真係好多好多。我想講，即係古今中外都有啦。NBA 嘅世界，即係早兩日先同小華講話Steph Curry 啊，又攞咗呢個即係歷史上面入得 三分波 最多。原來佢每打一日，依家都係一個歷史嚟。 係啊， 咁你諗下， 不斷替做緊歷史，每一日都係新嘅一頁。哇，人生真係充滿希望。 其實真係好有正能量。當佢每入一球三分球，都係刷新緊 佢每一球啊，佢都可以笑。 係啊，真係好 happy。 一入波哈哈新紀錄，一入波哈哈新紀錄。 不過都係要長 呢啲真係人生啊！呢啲 推前浪，睇下有冇其他咧一啲新進嘅球員可以挑戰到啊！史提芬居利啊嘅三分王地位啦吓，大家继续可以聚焦 NBA， 听日都有场免费播11点开打吓，咁大家留意免费电视台有得睇啦。Build a fire and gather round the tree, fill a glass and maybe come and sing with me.Pour out the wine, let's toast and pray for December snow. I know that 早上时间7:54，系听过 Ed Sheeran 同埋 Elton John 嘅 Merry Christmas。早晨， 系早晨啦， 系啊，就嚟圣诞节啦嘛，听下圣诞歌。 好啊，使唔使系咁播啊？ 咩系咁播？ 即系咁播圣诞歌。 咁又唔使系咁嘅。而家今日几号啊？咁17号，我差唔多咯。因为系咪好少过咗圣诞都仲听圣诞歌？ 唔系我唔系啊，反而好早你已经可以听到啊。有阵时十月你听到圣诞歌嘅，你试下行商场。 商场系要的，系啊，你策略嚟噶嘛？ 系啊，我都话啦，所有节日都有歌嘅，唯独是系清明重阳冇嘅啫嘛。 系， 即系点解唔都有啲譬如拜山歌啊、祭祖歌啊咁有啲咁？ 呢啲太 personal 啊！可能即系要自己自创，系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故事啊嘛。 祭祖都应该整只歌， 我都谂啦，两谂，我都认同你嘅睇法。系祭祖应该有咁多人系咪？成屋企人祭祖。 不过咧，即系而家圣诞节咧就变咗即系好商业化啦，即系大家会去买嘢啊，食下嘢咁样。咁但系同时间咧，我又睇到一啲嘅回顾咧，去到年尾2021年咧，见到有啲店铺咧。都即係敵不過，即係敵不過咩咧？敵不過疫情又好，敵不過即係其他一啲嘅即係大環境又好咁樣咧，都要結業。咁我同大家一齊咧，即係都回顧一下。我有時候你會話：哦，我想去嗰間餐廳啊！突然之間話：嚇冇咗噶咯，冇咗。系啊，全线冇咗噶咯，咁样咁啊， 即系呢啲最可以讲啊，系咪你想讲？因为已经冇咗。 唔系，我都会小心，因为我由头读到尾，有啲咧佢系某一啲比较地标性嘅总店冇咗。 你冇讲到最后咧，就话趁呢间铺头仲喺度嘅时候咧，我哋要多啲帮衬。 我唔会，我唔会咁行呢个厅系嘛？ 我仲喺个咩啊多元宇宙嗰度，会唔会系手套佬突然间搭一搭有5年消失咗？但五年之后个出。翻嚟咁 喂，呢个咪正正就系之前嗰间 炸鸡店系嘛？ 唔系炸鸡啊， 有几间都系咁嘅。 嗰间类似嗰啲平价嘅西餐咧，即 系 好多鸡啊、鸭啊，即系成个农场啊咁样嘅咧。系嗰个古仔都系咁样嘅。 佢都唔止消失五年啦，佢消失咗好多年。 好多年后来又再开翻做意粉啊咁样样。 姐姐中意食嗰间炸鸡都系消失咗十几年之后，突然间 喺翻 同一样嘅位置开翻咁 样。不过头。先提嗰间即系农场嗰间咧，咁我自己细个好多回忆嘅，系啊，即系因为细个食嗰啲西餐咧，佢系比较平啲同埋多元化啲，即系比较温馨啲嘅个感觉，所以成日都会同屋企人即系行过去对面个屋苑嗰度食嘅咁样。咁啊，另外啦，想讲下即系。近翻少少年代，有啲咩铺头会唔见咗嘅咧？首先第一间咧，嗱佢呢一间咧就仲有分店嘅，就仲有两间分店嘅，咁所以我就唔讲佢嘅名啦。咁但系佢咧，即系一讲你都会知嘅啦。喺有69年历史嘅呢一间饭店咧，就因为电影《阿飞正传》咧就爆红嘅。咁、不过咧，今年嘅4月就宣布湾仔嗰间分店咧就正式结业啦。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唔舍得咧，系佢好耐历史。咁佢嗰个你见翻佢影翻啲相出嚟嗰啲样啊，嗰啲装修咧，你真系觉得吓、如果冇咗，即系好难再搞翻噶咯，系啊， 应该改建做博物馆啊。 嗱，之前咧喺都系类似湾仔区啊，嗰度咪有一间当铺嘅，咁好多年之前佢已经活化咗啦嘛，系啦，系啦，即系好似中哥咁，系咪要活化佢或者保留佢咁样，变咗英国菜餐厅啦？点不知今年9月咧？又宣布結業咯，其實數數手指佢哋都即係由嗰間當鋪咁，跟住之後即係做翻餐廳，做餐廳就都做咗13年嘅啦， 係咩？ 係啊，做咗13年嘅啦。咁但係我你有冇去過？ 冇， 我成日經過都想去，好似好超咁。 你仲以為係當鋪 啊？唔係，我都見到有啲人喺嗰個露台嗰度 打卡嘅，因為佢可以eye level 咁樣望住個電 車 站啊， 係啊，好靚啊，其實我都有想去，點不知未去，跟住佢而家原來已經又冇咗啦。 去過一次， 係啊， 嗰度 佢而家翻身喎。即变咗另外，即系冇再做西餐。 你去唔去啊？ 唔系食粤菜， 食 粤 菜， 系啊，食粤菜。 可以再上去睇下个电车顶啊。 系喂嗱，另外呢间咧，可能你哋有去过嘅，喺上环嘅。 海安咖啡店。 哦，系啊，呢间 系一九五二 好多历史啊。嗰阵时老板就话想喺海边嘅，因为嗰度就系海边嘅边界线嚟嘅，想啲水手上去咧饮啖茶咁啊，安安全全咁样就取名为海安咖啡店。 哎呀，好有故事系嘛，又系敌不过六十九年，就系又系呢个数字。 我都有啲情意结啊，呢一间，唉，黯然黯然。不过可能迟啲有第二啲嘅面貌或者面向再同大家见面咧。 系啊，嗱，有啲咧又唔系话即系十分。之老字号，有啲咧就系外国嘅品牌咧打入嚟香港，咁点不知咧几年又做唔住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一个美国牌子嘅雪糕，就系佢主打咧就层层叠嘅雪糕嚟嘅，即系一球一球咁样搭上去嘅。2015年咧就嚟到香港啦，咁不过今年九月咧佢又宣布做唔住啦，都庆祝唔到六周年。系啊。所以都 咁惋惜嘅， 都惋惜噶，系啊， 咁惋惜嘅。 你快啲讲拉屎嗰句啦， 钟哥唔俾讲啊，即系趁有嘅时候大家去食啦， 留住味道啊，温度啊， 系啊，或者你去食嘅时候，你好好咁样品尝， 系影张相， 影张相啊，打下卡咯，八点钟啦。 香港女飞鱼何思培出战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以1分50秒31夺得200米自由泳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赛事在亚联由阿布扎比举行，何思培排在第五线作赛，落水之后一直领先，最终取胜。他在赛后说，能够成为香港首个打破世迹的世界冠军，觉得非常高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分别祝贺。林郑月娥说，何思培再为香港泳坛写下光辉一页，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亦都为2021年香港体育事业画上更完美句号。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4，日元113.68，瑞士法郎0.92，加元1.279，人民币6.369，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日经平均指数报28,837点，跌22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65美元，卖出1,799.3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借逐渐影响华南沿岸地区，该区天气将会显著转凉。喺朝早8点，强台风雷伊集结喺马尼拉以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菲律宾并进入南海南部。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稍后显著转凉。晚上市区气温下降至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嘅清劲北风，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朝早清凉，气温降至14度左右。下星期初至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先啦。咁由于受塔树影响，浅水湾道近影湾园商场对出一段啦，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啊。浅水湾道近住影湾园商场对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而家浅水湾道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咁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龙尾排到去香岛道近住蒲苑对出，咁而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龙尾排到去华景园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龙尾排到去香岛道近住蒲苑。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龙尾排到去华景园。咁而一带嘅交通咧，大潭道去翻筲箕湾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坝咧，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红山广场对出啊。大潭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坝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红山广场对出。咁另外，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嘅慢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锦上路近住威皇花园。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咧受强制检测而需要封闭嘅油麻地东方街，而家已经系全线解封啊！油麻地东方街全线解封。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入返去香港仔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时代广场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和百福道上山都是比较车多。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日律伦街一段就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是挤塞，咁车龙排到去果栏。漆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乡村。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锦田公路近住锦河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一带咧就挤塞噶。锦田公路近住锦河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挤塞。咁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叫嘢饮嗰阵记得要讲小甜或者酒甜啊。唔该，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一个跟我打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女飞鱼何诗蓓出战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二百米自由泳，勇夺金牌，再为香港泳坛写下佳绩。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点十一分啊 ，Kitty 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王德基先生帮你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钟哥 ，Siti 好，你哋好，星期 五啊，系啊，愉快。唔系因为我自己睇到阿 Dicky 社交平台咯，好多嘢发生啊，吓临近年尾咧都好多嘢做啦，咁啊多谢我哋股评人朋友啦 ，Dicky 啦，咁忙之中咧帮我哋都做节目，咁啊股市依然要睇实，因为咧琴日咧先跌后反弹，收市就微升嘅，咁啊呢个生物科技股咧就急弹，咁啊特别系只269药明生物啦，咁啊公司啊计划回购，咁啊都做。做得几好下，咁当然要交俾 Dicky 咧，帮我哋睇睇成个股市嘅状况，依家系点嘅情况咧？ 好，咁啊嗱，即系讲到个股票市场咧，成个环球嚟讲咧，我谂有个即系几直接了当嘅感觉嘅，即系好可能咧，即系又系嗰句咧，即系简单即是美啊，即系点咧？唔使太复杂嘅，因为如果你话好简单地进行一啲好简单嘅投资咧，可能个回报咧都已经。好理想，咁啊嗱，即係分享一下啦，純粹呢、這個呢段時間我喺專欄就都有提過嘅概念啊。嗱，簡單講就係話過去呢一年咧，我諗大家都會睇到噶啦，甚至乎感受到噶啦，甚至乎係好強烈地、好唔願意地咧，都已經係即係跌入咗去呢一個陷阱同漩渦當中，就係即係港股表現好曳啊嘛，即係咧比全世界都要差啦。新股咧全部都潛水咁滯㗎啦，即係唔潛水咧已經係即係好似萬中無一嗰隻啦。咁啊，而整體嘅表現亦都係差嘅咁。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即係比較簡單啲嘅角度，如果真係買到一啲比較大包圍少少嘅一啲資產同工具咧，相對地又會好少少嘅。但我唔係講港股啦，譬如講外圍啦，大家都會即係見到話，即係阿契媽嘅回報表現就唔係幾好啦。咁點解呢？就反映得到佢可能呢買好多啲新經濟，但係又唔係最大隻嗰幾隻，但係反而呢真係即係比較傳統啲呀，好似即係我嘅偶像股神巴菲特咁樣啦。你睇佢投資旗艦尋日呢係創歷史新高，即係講緊係 B 股。咁我都有透露過啦，我話即係我買美股呢，我好老土嘅，唔識買啲好新嘅嘢嘅。股神呢就係、是、個旗艦呢就係、是、我持股最多嘅一隻美股嚟嘅。咁即係望到都好過冇啦，因為起碼都會平衡下你其他啲股票跌嘅情況㗎嘛。即係正所謂有一隻股票即係等住下，就未至於話一隻股票就夠曬成個股票嘅投資組合。咁但係好啦，頭先歐都講到呢，就話個別啲股份呢啲生化科技股咁真係喺再日前咧就急跌啦，咁樣咁，尋日咧亦都幾顯著反彈，咁但係咧即係好老土啦，即係咧嗰個所謂嘅反彈嘅幅度咧，就係之前下跌嘅幅度嘅一半左右到啫。因為你知啦，即係好搞笑嘅，有陣時大家都唔知明唔明白嘅，就係話一隻股票如果跌咗一半咧，由100蚊跌到一半就係50蚊，50蚊咧彈翻。一倍咧先翻去原本嗰個位置嘅，咁所以都真係有啲論盡咯。咁嗱，好啦，咁點解又跌咧？咪又係嗰兩隻字啫嘛，啊唔係四個字嚟嘅，真係今日有少少論盡啦。嗰四個字咩？就係、是、中美博弈啦，咁好簡單啦，就係、是、繼續咧都會 V 運運咁困擾住呢、這個咧，我就講咗大半年嘅啦，就話大家千祈唔好有任何一絲希冀、憧憬同盼望，覺得個中美博弈咧係會完結，咁所以而家呢一刻咧咪又係繼續即係呢個咁樣嘅博弈關係咯。咁所以咧冇嘢㗎，即係全嘅啫，本來係全嘅時間咧，已經係令到咧就係成個行業甚至個別個股咧係出現災難性嘅下跌，咁所以即係冇辦法啦，即係始終港股都係好驚弓之鳥。不過我仍然即係個人都好有信心咧，就係、是、都即係挨年近晚，唔剩翻多個交易日啦，我諗個港股都係捱埋佢嘅，雖然都叫做又係掂一掂，又再創近期嘅。算是新低啦，即是恒生指数，咁但是呢现在来讲我暂时啊、仍然保持转份希冀憧憬同盼望、我希望总之就是来到这里都差不多啦、即是如果你说长线投资的，咁好像我头先咁讲啦，开始部署定呢是一些大包围式的一些的投资工具，譬如说举个例追踪住个别例如盈富基金这一类这样的指数的一些的产品呢，我都觉得开始是适合的啦。 我就想问啊 ,Dicky 这只扭令股啊，即是扭扭令令啊，商汤呢原本就话上市跟住就突然间刹停，而家又话有机会再上啊，咁你而家点样睇呢，应该应唔应该再去望一望佢呢？ 系，我真系会望噶，系观望多望咯。 眼看手勿懂，唔通系？ 系啦，有阵时啲嘢咧，即系都系唔系要只只都要抽嘅吓。抽完呢一只又到一只咧，就未必一定系好事。因为大家睇，我成日都讲咧，睇翻嗰三个月你就知噶啦。即系而家喺个水面度嘅新股得嗰两只系咪啊？咁、如果你话即系潜晒水嘅系佔大多數，咁我會覺得好簡單，就係呢隻股份雖然你話啊，即係將嗰個所謂嘅風險披露嘅因素再詳細準確啲去羅列出嚟咧，咁亦都可望係有機會再次進行即係公開發售。咁、但係消除唔到好多嘅疑慮㗎，包括係佢哋有個別投資者係未知㗎啦。咁而家呢一個嘅即係制裁嘅行動係即係無日無知啊，同埋以至到究竟係點影響？雖然咧實際上，吓、佢啲业务冇去到美国噶喎，咁但系而家就系话，成个市场嘅气氛咧，都系有几大影响嘅。好似譬如话日前嗰啲生化科技传啫嘛，话有个实体清单会对付某一啲，即系俾美国针对某一啲嘅即系中国嘅企业传噶啫噃。咁但系大家都会睇到，哇！总之咧喺美国要做生意嗰啲，又或者佢做生意嘅过程里边要依赖，即係呢一啲入口嘅技術，咁嗰個股價就會有個好大幅度嘅下跌。當然啦，如果你話哦不打外求嘅，咁啊好好多嘅嚇，你咪就係我啦，我使我食驚你呀、咁即係會係呢個狀態。咁但係而家呢一隻股份就係、亦都好客觀嘅事實，就係佢亦都有啲所謂嘅基石嘅投資者啊，有啲股東啊，本身係啲未知基金啊，喺即係呢一個即係所謂嘅實體清單黑名單裏面亦都會有一定嘅限制，所以我暫時都會觀望，因為佢本身嗰個招股反應已經唔特別好，亦都唔會預期住個上市初期嘅股價反應會有個點樣好刺激嘅好勁嘅表現，咁再加上始終都仲係一間虧損嘅公司啦，所以呢幾樣嘢就令到我會繼續係暫時都係保持一个观望嘅态度。 好啊，咁我又问下 Dicky 意见啦。嗱，过去咧我自己啊呢一排咧睇嘅股票咧唔系惨咧就系闷啊。咁但系咧我秉承住头先阿 Dicky 你所讲嗰个期盼嘅精神咧，我都系会继续拣股嘅。咁我想问下 Dicky， 你觉得新能源股又如何咧？今日我睇到报纸咧，咁都有啲报章有讲到啦，话啊，因为咧呢个新能源股咧较少受到息口同埋中美关系影响嘅板块嚟嘅，系咁大家就可以去考虑下咁啊 ，Dicky 你又点睇咧？ 嗱，应该咁讲啦，呢番说话或者呢、這个操作咧，都系我过去嗰即系一个月或者系两三个礼拜之前嘅建议嚟嘅。咁但系咧而家咧亦都有一啲即系我又讲得白少少，有啲咧我已经食紧糊噶啦。咁嗱，点解咧？嗱，首先即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咧，其实咧都已经好明确咁展出咗咧未来嗰年咧内地嘅政策同埋整体嗰、那个即系话方向啦。咁你话新能源咧就一定系啱数嘅啦。因為簡單啲講，如果你話我哋就咁講新能源可能好抽象，咁但如果你話講客觀啲幾個板塊咧，譬如我哋講，譬如呢排都係好明顯跑贏大市嘅電力股，咁有啲咧都係我繼續推介嘅。咁原因咧就好簡單，火力發電即係傳統即係燃煤嘅啦，咁煤價就回落咗咯噃，咁而家又唔使限電咯噃，咁同埋未來嘅政策都係鼓勵佢哋嗰啲裝機係可能加多少少係新能源嘅發電嘅比例啊咁，咁對佢哋都利好啦。因為會憧憬火力嗰啲就可能加多少少風力啊咁，咁亦都有啲本身已經比較開始集中係做風力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即係話即係潔淨能源嘅發電啊，咁佢哋個股價其實已經係跑贏咗好多噶啦嚇，咁唔特別講啲公司名出嚟啦，咁總之成個板塊咧都係做得好好，咁你話而家先至嚟講咧，我又唔覺得特別有特別早噶啦，都已經咁，同埋永遠都係噶啦，即係一個真係好客觀嘅事實就係話。当报章都开始讲呢样嘢嘅时间咧，我唔敢讲话坚定咯，系啦， 系咁啊，所以散股民自己就多做功课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Happy Friday 啊，多谢你啊， 唔该 ，Dicky， 唔该 ，Dicky，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嘅优惠咧？就是叫大家换下手机准备呢影嗰啲圣诞树上。因为呢近排出咗一部手机呢超级超级广角镜。可以呢将你嘅伴侣呢明明呢係脚短一族，即係好似我咁样啦，脚短一族呢都可以呢影到呢有啊逆天嘅长腿。不过睇逆天嘅长腿之前呢睇埋个交通先。 是啊，这个重要啲啊，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浅水湾道塔树。 近影湾园商场一段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非常挤塞。往赤柱方向，龙尾而家喺曼克顿大厦、香岛道近域多利会；往黄竹坑方向咧，龙尾而家喺中坎角道嘅，咁大家就要留意翻啦。 咁你换咗个电话影啲相咧，即系影只脚长啲唔紧要啊，但系唔好影到啲车龙都长咗。 系啊，影到车龙，车龙长咗， 但 系咁啊大件事啦。咁啊睇下圣诞节大家会唔会换下新手机啦？咁啊多个藉口啊，帮你嘅爱女咧嚟影张靓相咧，都系一件赏心乐事嚟噶。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二月十七日是一年的第351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4日。1903年12月17号，莱特兄弟驾驶自行研制的飞机飞行者一号飞行，虽然不是进行航空器飞行试验的第一人，但是仍然被誉为现代飞机的发明者。1867年出生的威尔伯和1871年出生的奥维尔两兄弟，早年的生意和印刷机、自行车、汽车等等有关，为他们的机械技术奠定基础。他们利用自制的小型风洞进行大量实验，设计出更高效的机翼和螺旋桨。莱特兄弟对人类航空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12月17号出生的朋友属于务实派，面对任何事偏向从实际方面入手，会倾尽全力处理眼前的事。由于过分现实，想象力和幻想力会变得特别迟钝。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面对既要创新亦要实在的发明工作，会不会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飞得高一点，到底是想望得远一点，还是只是好高骛远？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先分继续喺度啊！好多港商近年咧都想做 social commerce， 但系又唔知点入手。咁今日咧，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刘汇平先生 Patrick 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下贸易发展局可以点样帮助港商转型 online 咧。早晨 ，Patrick。 早晨啊，思芬。呢两年嚟咧，我哋的确见到多咗好多港商开始谂做呢个电商。因为在网上销咧，一定是有一些新的商机，特别是一些新的市场，例如内地市场或者东南亚市场。咁啊，好高兴咧，都见到好多对电商有兴趣嘅港商参加咗我哋 T-Box 升级转型计划。T-Box 咧就系我哋讲 Transformation Sandbox， 即系 Transformation 就系升级转型啦。Sandbox 其实就系一个沙盒嘅概念，就系俾啲港商咧，佢可以另外一个平台，一个分开可以控制风险、一个安全嘅环境之下咧，去尝试做佢哋嘅呢个升级转型啊。所以就呢个就系我哋嗰个 T-Box 原理啦。咁啊，会提供一系列免费嘅商务嘅顾问服务啦、培训课程啊，同埋一啲好实用嘅技巧会教俾啲，特别系中小企啊，包括我哋有啲研讨会。我哋之前都有做一场系即系 social commerce 嘅，就请埋一啲网店啊、一啲 KOL 啊，咁样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啲经验，点样喺社交平台上面做到生意。咁啊，当然呢个 T-Box 里边啊，好重要一部分就系我哋贸发局自己喺全球咧有50个办事处，呢啲同事咧佢可以即系帮啲港商啦，同埋我哋都有超过100几间嘅呢啲支持机构啊喺 T-Box 呢个 program 里边一齐去帮手嘅。T-Box 另外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咧，就系我哋其实唔止系一啲课程啦，我哋亦都有啲同科技企业去倾翻嚟嘅一啲实惠嘅package 俾港商可以试用啊，即系试下去做呢个电商，咁可以喺我哋 T-Box 里边享用到呢个 package， 就真系踏出佢哋第一步去试网上嘅营销。 啊，其实咧 T-Box 计划咧推出以嚟啊，佢嘅成效系点嘅咧？ 我哋 T-Box 总共而家都已经系帮咗1700间港商噶啦，即系都好开心。见到呢啲升级转型咧，系啲港商佢哋自己 set 嘅啊，呢啲目标。 咁啊，有啲係啊，即係做電商㗎啦，咁樣講咗。有啲係想提升佢哋自己品牌，有啲係 B2B 嘅海外接單，做埋 B2C 嘅，即係去開拓一啲海外市場。有啲係可能生產線咧，佢哋想優化，即係可能係加多個廠啊，或者搬廠啊，即係呢啲都係有嘅。 啊，咁唔知有冇啲真實嘅例子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 好，私分其實好多㗎，即係呢啲港商升級轉型咗嘅。我諗到其中一間係有60年歷史嘅一個香港老字號嘅粉面店，佢哋就係每日咧都會用啲傳統工藝咧去製造一啲新鮮嘅面食。咁佢哋就參加咗我哋 T-box 啦，參加我哋啲工作坊，去了解點樣開拓呢個大灣區市場，講解一啲內地食品進口嘅一啲條例俾佢哋啦，喺我哋都安排俾佢哋去見呢個深圳食品協會嘅代表啦。咁啊，呢啲全部都部署佢哋去開拓大灣區嘅市場。咁喺內地市場一定係要做埋網上嘅業務㗎啦，咁所以佢哋亦都喺我哋幫助之下呢開咗自己嘅網店啦，同埋而家個產品都可以喺內地兩大電商平台都可以買到，所以我哋都好開心。 咁除咗貿發局本身提供俾港商嘅一啲支援之外呢，頭先呢你都有提到一啲同科技巨企合作幫中小企做電商啦，咁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再講多少少呢？ 其實我哋同唔同嘅科技平台係有合作嘅。最近有一個計劃係叫做 Boost with Facebook 嘅，就係一個半年嘅計劃啦。上面就有網上嘅課程啊、幫助方啊、實習課啊，一步一步咁樣去教啲港商點樣利用社交平台去做到網上嘅生意同埋一啲宣傳。咁啊，呢個計劃裏面都包含咗一個評審嘅，即係我哋係會喺裏面咧揀出10間最積極做得最好嘅一啲香港中小企嘅品牌 ，Facebook 就會有啲免費嘅廣告可以 credit 可以送俾佢哋，咁樣可以俾佢哋網上參展去特別係而家聖誕節咧，即係可以攞到一啲網上嘅生意。咁呢啲都係幫到港商去嘗試做到佢哋社交平台上面嘅推廣啦，令到更加多市場上面去認識佢哋嘅呢個品牌同埋產品嘅。我哋好高興見到有一間香港自己手工咁樣去做嗰個煲胎，有一個咁嘅品牌呢，佢哋都成功喺呢個計劃裏面就把握咗點樣喺網上營銷啦，去 sell 佢哋呢個煲胎嘅 product 啦，同埋係都成功入咗我哋呢個香港設計廊，去即係用唔同嘅渠道啦，做更加多嘅呢個營銷。咁所以我都真係覺得，特別係香港中小企咧，喺業務上面如果有我哋 T-box 可以幫到手嘅地方，就係歡迎大家可以加入，我哋一齊去幫港商嘅業務升級轉型。 咁如果大家都有興趣了解更多有關 T-box 嘅詳情咧，咁就可以致電貿發局熱線電話183-0668。今朝早唔該曬你啊 ，Patrick，Thank you。 唔該曬，志芬。 如果想了解更多有關 T-box 詳情，可以瀏覽 smesupport.hktdc.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油麻地碧街长兴大厦的强制检测行动完成，大约16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大约今早7点起，指明受限区域内已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可以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受限区域。政府亦都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140户，当中大约50户在过程中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美国总统拜登说，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传播迅速，促请民众尽快接种加强剂。拜登听取高级顾问意见之后说，未接种疫苗人士预料今个冬季将要面临严重疾病甚至死亡的威胁。他认为接种疫苗并注射加强剂可以解除相关的威胁。拜登说， Omicron 已经传入美国，正在传播，预料个案会增加，但美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减低蔓延的速度。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说，至少有36个州确有是有 Omicron 的确诊病例。 英国单日新增88,37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破纪录。政府首席医疗顾问韦帝话，即使民众非常小心， Omicron 变种病毒的病例都可能会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但疫苗加强剂会令到 Omicron 引发的疫情比之前的疫情更快从高峰回落。不过他补充，这个走势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又说确诊宗数增长放缓只有两个原因，分别是民众打加强针或者已经被变种病毒感染。形容接种加强剂的计划是生活能够重返较正常轨道的途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呼吁俄罗斯采取行动缓和乌克兰和周边地区局势，并再次邀请俄方对话。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总部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之后在记者会上说，双方讨论了俄罗斯在乌克兰周边地区集结军事力量的行为，重申北约支持乌克兰，同时强调此举并非威胁俄方。斯托尔滕贝格呼吁俄方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又说北约正是准备与俄方开展对话，再次邀请俄方重返北约和俄罗斯理事会。他说，乌克兰是不是加入北约是只能够由乌克兰和所有北约成员国作出的决定。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3， 日元 113.75，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279， 人民币 6.369， 英镑对美元 1.333， 欧元对美元 1.133，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838 点，跌227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798.38 美元，卖出 1,799.05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稍后显著转凉，晚上市区气温下降至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朝早清凉，气温降至14度左右，下星期初至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咧先同你讲几宗嘅交通意外啦，同埋冧树啦。咁先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浅水湾道，因为有冧树嘅影响。浅水湾道近住影湾园商场呢一段咧，仲系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来回方向咧都系非常挤塞。咁去赤柱方向车龙咧排到去曼克顿大厦，咁香岛道嘅车龙咧就排到寿山村道，反方向去黄竹坑车龙就去到中坎角道噶。咁而家大潭道咧，可能好多车都改行咗啦，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嗰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浪琴湾。重复多次咧，就系浅水湾道，因为有冧树。浅水湾道近住影湾园商场呢一段咧，仲系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来回方向咧都系非常挤塞，去赤柱方向车龙排到曼克顿大厦，香岛道嗰边咧排到寿山村道，反方向去黄竹坑车龙就去到中坎角道。大潭道出翻去筲箕湾，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嗰段咧，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浪琴湾，揸车朋友咧，请你保持忍让啦。咁喺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开源道小隧道嘅慢线咧，就有坏车阻路，一带比较车多。就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小隧道嘅慢线有坏车，一带咧比较车多。锦田公路去元朗，近住锦河路回旋处咧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锦上路，近住豪景富居。锦河路嗰边咧就排到港铁锦田大楼对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河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车龙咧就去到锦上路，近住豪景富居。锦河路嗰边咧就排到港铁嘅锦田大楼噶。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新心路回旋处咧就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嘅，咁而家一带挤塞。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心路回旋处咧有反车嘅交通意外，一带开始系挤塞。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太古城咧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泰安楼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东区走廊啦，去中环方向。 方向，近住太古城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泰安楼对出。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咧，头先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系一带仲系挤塞。就系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系一带仲系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嗰段咧比较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都是慢车，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咁喺新界方面，马料水嘅泽祥街回旋处咧，一带都好挤塞啊！咁影响翻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转翻过去泽祥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对出。大老山公路嗰边咧，过翻去泽祥街亦都挤塞，车龙去到亚公角对出。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慢车，车龙就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有个新工友啊，知道要上架动力操作升降台清洁大厦外墙，不知几兴奋，话可以边做嘢边睇风景、啊。 佢讲下笑啫，使用动力操作升降台有好多嘢要注意噶。根据劳工处嘅安全使用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指引，操作员要年满18岁，同埋完成咗嗰类升降台嘅操作训练，仲要有负责人授权先可以操作噶。 另外，开工前要根据制造商手册列明嘅项目进行操作前检查，例如检查所有制动器同动力机械装置系咪运作良好，液压喉管有冇渗漏同埋损坏等。 喺动力操作升降台工作嘅时候，工友都必须佩戴全身式安全带，安全带嘅悬挂绳要扣喺制造商嘅指定位置，以防工友从高处堕下。仲要记得将工作范围围封好，竖立警告牌，等其他人唔好行入去。 完成工作后，操作员要将升降台泊喺平坦嘅地方，同埋喺离开升降台之前，要将所有控制杆调至空档位置，拎走启动时交翻俾主管保管，防止有人擅自使用。记住安全至上，做好安全可以救你一命啊！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这个世界有好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一下血型和性格的关系。 你们实听过呢， 即係從咩血型就睇到呢個人嘅性格。 啊、我好中意聽呢啲嘅，其實。 但你記得幾多咧？ 記唔到，記到自己啦，通常。 我都冇記到。 你係咩血型㗎？O咯， 我 都係喎。你哦，咁就我哋性格一樣。 係，我都係 O 喎。 嚇，咁我哋三個性格一樣。 有分 O 正 O 負啊嘛。 多數都 O 加會多啲嘅。 係啊。 O minus 就少啲。 但係正所謂講呢、這個性格之前咧，講少少歷史先。咁啊，血型啦，咁 A B 同埋 O 啦， 係 四種，即係暫時四種，原來仲有好多， 係可以細分啦，有 細分有好多，原來有好多種嘅，因為有啲可能係真係好少人擁有嘅，咁就少啲啦。咁啊 A B O 呢三種先啊，先講，原來 A 型、B 型、O 型呢三種咧，最早咧係由奧地利嘅細菌學家卡爾蘭德斯泰納喺1900年發現嘅。咁、 哦、 A B 型喺邊度嚟嘅咧？原來之後由呢位先生呢位細菌學家嘅學生就叫做 De Castro 同埋 Sturley 咧，之後先發現原來有 A B 型，咁、 哦、 加埋就即係大致而家用沿用至今嘅有四大類啦。 哦，但係就冇 B O 同埋 A O 型嘅，冇嘅冇嘅。 好啦，咁跟住咧點樣無端端會有呢個血型體性格咧？哦，咁啊同日本有關喎。原來喺1927年嘅時候。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有一位叫做古川竹二教授，咁佢係心理學家嚟嘅，佢就發表咗一篇文章，就叫做《基於血型的氣質研究》，咁啊將血型同埋性格咧黐埋，咁我論點好新啦、啊，當時，哦，血型同性格真係唔知點樣黐埋嘅，咁所以咧好快就得到成個日本嘅人嘅興趣同埋關注啦、 嗯， 關注程度去到點樣呢？大家好想知道，甚至乎當時嘅日本政府打算透過用血型去揾人當兵， 即 係乜嘢血型嘅人最適合當兵？ 信到咁樣、啊， 信到咁樣、 哦，因為日本有段時間都鼓吹嗰啲優生學啊，即係將最優秀嘅人先傳宗接代啊，跟住又叫做做啲國家嘅要務啊，咁你都應該係咁嘅，你應該如果一個國家最揾最叻嘅人去領導係最好啊嘛，對下面啲民眾、 嗯。但你要信唔信呢個根據呢、個分類咯？嗱，佢得四種血型啫嘛，即係如果普遍咁樣嚟講， 係 咪？ 就係啦，嗱，但係點解無端端冇咗咧？因為咧當時啊，古川嘅研究樣本其實唔夠嘅，即係一你要即係呢啲所謂嘅研究一定要個數據要大噶嘛，但係個數據唔夠嘅，咁所以咧喺統計學上面嘅可靠率就唔高啦。咁最後咧，日本當時嘅日本政府，都系唔得， 算系唔好考啦， 放棄研究 搞咁多嘢啦， 都唔知系咪嘅咁樣。 咁雖然咧，即系譬如話，無論當時嘅政府啦，又或者喺學術界咧，因為個數據唔夠啊嘛，得唔到認同，但系大家中意，即系個市場上新啊嘛，即係性格同血型喎。咁去到但系1940年咁啊，阿古川教授過世之後咧，咁因為都系得佢做啫。慢慢咧就淡咗啦， 哦，即系冇人继承佢医， 冇人继承啦，咁、以为咧就慢慢凋淡啦。点知隔咗好短时间，你另外一个日本高中生真系缘分啦，佢叫做能见正比古啊，咁佢咧就读喺佢家姐咧就咁啱就系读紧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佢家姐，咁由佢家姐嗰度就攞到一份图表翻屋企睇，呢、份图表正正就系当时。古川教授的研究數據，跟住佢就哦，佢好著迷啊！乜原來可以咁樣睇噶？咁之後咧，佢就開始研究啦。佢用咗幾多年研究啊？之後 嗱，佢研究嘅時候係高中生，我諗佢研究完之後 30年啦， 係咯， 好嘢，就係三十年 啦，30年 用咗30年去研究，因為佢咁研究咗30年啫，都冇人會理佢嘅咩？佢最初開始研究嘅時候係一個高中生啊嘛，因為佢之後畢咗業之後繼續研究， 成為咗勁人， 佢成為咗一個博有名氣嘅記者同埋作家。 咁啊出書啦， 就係啦，跟住佢就出咗一本書，就係講呢個血型同性格嘅關聯。咁但係咧，佢個包裝用咩咧？用戀愛去包裝，即係話乜嘢血型同乜嘢血型嘅人咧，性格係點樣咧？如果你哋戀愛咧，就會乜啦。咁用咗呢一個之後，好親民啊，同埋佢寫嘅文章嘅用詞好靚，出版咗之後。 哇，大家都好鍾意睇。跟住你就翻譯咗好多唔同嘅文字呢，就去咗其他嘅國家啦。 係喎，日本係真係對血型係一種執迷㗎喎。 即係約會嘅時候問下你，你咩血型㗎？ 因為呢我記得細個睇 Yes 呢會介紹嗰啲㗎嘛，唔知咩中間遊戲話呀嗰啲呢。嗰啲呢你講完之後呢佢有個名啦，跟住喺邊度出世啦，即係通常我係京都縣嘅，跟住隔離就係一個 血型 囉。 係喎， 同埋星座囉，係啊。 係呀，你咁講又係喎。 嗱，跟住呢去到能古正比古个仔啊，叫做能见俊贤咧，咁佢亦都继承阿爸做嘅嘢，佢直头开咗一个叫做人类科学 ABO 中心，继续研究呢个血型同埋性格嘅关系，即系唔好俾佢停啊！咁呢个就系成件事个背景系咁样啦。好啦，咁好快讲一讲，究竟 咩血型、咩性格、 咩血型、咩性格，有咩优点、有咩缺点啊？先讲 A 型血，我哋唔系啊，优点认真。谨慎有耐心，制定良好计划有条有理，决定咗做嘅嘢咧就会果断行动，自控能力较强，善于控制情绪，待人处事温和忍耐。 系有冇代表人物啊？通常呢啲咧下面都会key 两张相。 陈大文 好叻 A 型血嗰啲，认 真人。 好啦，咁佢有咩缺点咧？经常会谂好多嘢，导致优柔寡断，又比较固执。倾向完美主义，同埋好容易会偏向紧张同埋焦虑，呢个就系佢嘅缺点啦。好啦，咁 A 型血嘅人咧，原来同 O 型血咧就好 match 嘅，即系做到 friend 嘅。而第二个叫做 friend 啲嘅就系 AB 型，但系佢同 B 型血嘅人咧 就做 唔 到 friend 嘅。 呢个就 A 型血啦。 啊，我哋都几得意，抽样调查，我哋三个都系 O 型啊。 其实嗰个 probability 都几发言率究竟系高定低？ 不，因为 O 系占大多数噶。O 系最 common 嘅，系啊。 好啦，咁啊讲下 B 型血先啦。B 型血嘅优点：大胆、自由自在、敢于冒险，典型外向型性格，好奇心强，经常会谂到一啲即系天马行空嘅谂法嘅。热情奔放、灵活开朗，唔容易被情绪牵制，好嘢啊！缺点咧就系、是、由于佢太过自由、不拘小节，比较直接、粗心大意，甚至乎我行我素，佢又唔介意其他人点睇，想做就去做，仲系讨厌去背负责任，所以往往咧就半途而废嘅。咁、所以咧B 型血嘅人咧就同AB 型嘅血型嘅人咧就最好相处啦。第二甲嘅就係 O 型，但係正話都講咗夾唔到，咪就係 A 咯。嗱，呢度有少少好得意喎。佢話日本職場嘅佢工作環境咧，係有啲老闆好相信血型同性格嘅關係嘅，所以佢哋有好多公司係會拒絕請 B 型血嘅人。 哎呀，陰功咯！ 因為就話講咗又唔負責任又半途而廢嘛，所以佢係拒絕請。 但 係 呢個都係類比嚟嘅啫，即係呢個都係統計學入邊，但係統計學都會出錯噶嘛。 好，跟住講下我哋啊。O 型血優點非常樂觀、自信、有明確目標。行动力强，喜欢有逻辑嘅事物，直觉好，记忆力强，好重视团队合作精神， 系中晒啦， 团队合作精神呢句我最中意 啦， 缺点唔使讲啦， 缺点太现实， 哦， 现实得嚟有啲酷啊，比较冷酷啦，一旦投入感兴趣嘅事情咧，就会即系。转咗落去就会忽略晒身边其他人啦。咁最合得嚟嘅就系 B 型血啦，第二个合得嚟嘅就 系 A 型啦，最合唔到嘅就系 AB 型啦。好，讲埋呢个 AB 型血先，佢嘅优点咧就系善于交际，但系咧又要保持翻一个个人空间，反应好灵敏嘅，善于分析，好快就可以理解到重点，聪明，善于睇人面色，适应力较强。缺点咧就系由于佢太在意自己嘅私人生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变咗会好矛盾啊。咁另外咧太习惯俾人请佢食饭啊，俾人请佢食饭，即系孤寒咯。佢话啲钱咧就用喺自己身上边嘅，咁同埋一个购物狂啦，表面功夫做得好，但系私底下咧有啲懒散嘅，好健忘、挑剔，亦都系缺乏毅力嘅。 系咁啊，无论你咩型血咧，都要留意住而家嗰个特别交通消息啦，同大家跟进翻呢个浅水湾道塔树嘅情况先。浅水湾道近影湾园商场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系非常挤塞嘅。往赤柱方向龙尾而家喺香岛道近乡村俱乐部。 往黄竹坑方向咧，龙尾而家喺中坎角道嘅。 嗯，咁啊，关于血型嗰度，就话 A B 型嘅血型咧，就同 A 型血嘅人咧就会好相处啦。 嗯， 第二相处好嘅就系 B 型啦。其实最夹唔到嘅就系 O 型血啦。 哦， 嗯，咁呢个阿仔都讲啊，即系正比股个仔都有讲啊。其实佢话人嘅性格就会随住成长同埋社会嘅历练咧，会有变化嘅。所以你唔可以话呢个性格，呢个血型就一定系呢个性格嘅。咁佢做咗个比喻，打咗个比喻几有趣嘅。佢就话人嘅性格就好似真系一道菜咁样啊，即系炊神厨师一道菜咁样啊。佢话因为你中途可能加咗唔同嘅调味料， 嗯， 又或者加多啲唔同嘅素材落去嘅话咧，其实嗰碟菜嘅味道之后咪唔同咗咯，就系咁样啦。 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犯禁？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8:54，听过有 Jenny 吴若希《火和火柴》。 就快圣诞节，普天同庆嘅日子，唔知道你会点庆祝呢？欧洲其他地方又会有啲乜嘢得意嘅传统呢？想唔想知？答完后转头话你知。 Yo la comé que todo te cumple nunca más poco de ti gallo y chita sospechar la puleta en todo。 冰岛的传统都几得意噶噃，喺圣诞节之前13日，冰岛的小朋友会将只鞋放在他哋房间的窗台上边，希望在13位的圣诞男孩嗰度收到礼物。乖的细路仔下一边会收到糖果或者朱古力，曳的咧会收到一个烂的薯仔。好啦，另外欧洲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喺圣诞节都有啲古怪嘅神兽出嚟嘅，唔系万圣节啦，原来圣诞节都有自己嘅妖怪嘅，佢会跟住啲老人家一齐以半人半兽嘅造型出现喺圣诞节期间，圣诞老人咧会以礼物奖励一啲乖嘅小朋友，而呢个坏蛋嘅怪兽咧就会吓同埋惩罚一啲唔好嘅小朋友。呢、这个传统嘅习惯包括有奥地利、克罗地亚、捷克、匈牙利。仲有唔同嘅部分地区都有呢项传统噶。今年我哋香港嘅圣诞节当然希望开开心心啦。但系如果你系曳嘅小朋友，唔知道你份礼物会唔会系烂薯仔，或者系一件烂嘅玩具当系惩罚你呢？ 喂，讲少少健康嘅问题。 好啊，嚟啊！ 系，因为见到咧，即系阿李治廷之前就上呢个电视节目啦，咁、大家都哇见到佢肌肉啊，跟住又好似好健康啊咁样样啦。咁其实咧，佢好多范畴咧都真系达晒标嘅，即系嗰啲健康指数。但系后来咧就发现佢个颈椎个位咧就出现咗啲问题，就话已经退化到60岁。哇！咁跟住大家就好担心啦，点解啊？发生咩事啊？ 即系全身其他嘢冇事，系得个颈椎60岁。 颈椎呢一个系比较严重嘅问题。 18岁， 其他都睇个样子外形都知啦，几 fit 啊，操到 好靓仔， 系啦，好靓仔，系同埋 keep 得好好咁。但系咧，即系无论你点样去， 好耐冇见佢， 做 gym 十几年冇落过嚟香港， 系啊，所以咧电视节目要睇睇佢啦。无论佢点做 gym 啊、食嘢啊，去控制佢嗰个身形，佢都照顾唔到呢个位置个颈椎。点解咧？就因为佢低头族啊，咁、所以呢一样嘢咧都提醒到大家嘅。佢就话其实自己读书嘅时候咧。已经系成日耷低头咧，去到睇书啊、咪书，就已经养成咗呢一个习惯啦。咁啊，里面咧医生亦都有讲到咧，如果你嗰个弯低嗰个角度系越低咧，其实你嗰个颈椎啊受压受重嗰个嘅力度咧就越嚟越强啊嘛。咁所以佢亦都话哦，而家我哋成日个搭车咧，即刻就会耷低头打电话噶嘛，即系好似完全唔想同人哋对到眼咁样啊。咁后来咧，你就会发现除咗你啲颈啊，膊头啊会好酸软之外咧，之前我睇到有啲报道，有啲医师话可能你个胸口咧都会觉得唔舒服，压住啊嘛， 系缩住咗咯， 系啦，咁所以咧都要提醒翻大家，即系唔好成日耷低头之余咧，都要做翻一啲即系 reverse 嘅一啲伸展嘅动作啊，即系譬如你只手咧又向翻后啊，个胸又。即系推翻出嚟少少，个头咧轻轻恶高。如果唔系咧，其实你嗰啲手机面都会出晒， 系或者乌龟头咯，会向前缩咁样。 千祈唔好搞到自己咁样啊！如果唔系就好难去即系执手尾噶 啦。搞啦， 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浪琴园对出噶。咁重复多次啦，浅水湾道由于有塌树啦。浅水湾道近住影湾园商场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非常之挤塞。咁而家去赤柱方向，龙尾就喺香岛道近住乡村俱乐部啦。咁另外去黄竹坑方向，龙尾就喺中坎角道。咁啲车行晒大潭道，咁所以而家大潭道啦，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浪琴园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喺新界咧，由于有车辆翻侧啊，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心路回旋处，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石湖围噶，就系、是、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心路回旋处，由于有反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石湖围对出。喺港岛区，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一段咧都系车多。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小隧道慢线嘅坏车拖走咗。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开源道小隧道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咧喺新界18乡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去元朗方向咧，都系清理好。 咁而家十八鄉路迴旋處一帶咧都係車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丽城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就在御龙山。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哋每一个人都对未来有美好嘅愿景。你嘅一票可以令香港成为一个更安居乐业嘅地方。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仲有两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30至夜晚10:30，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圣诞作品音乐全放送，历年日语作品系列，追踪日语乐坛，打出最完美 J-pop 节奏。 今聞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4-5，天空海阔白拳号，圣诞歌曲系列作品。 大家睇睇今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咧出现纳指嘅小股灾，全日跌啊吓，咁啊逐个指数同大家报一报啦。道指要跌啊，跌30点啫，标普五百指数都系跌41点啊。不过咧，纳斯达克指数跌最多啦，跌385点啊。大型嘅科技股咧普遍下跌，苹果公司咧跌4%啫，微软跌2.9%，即系接近3%啫。英伟达咧即系 Nvidia 吓，咁啊下跌咧6.8%啫。咁啊，所以都睇到啊，究竟会唔会系债息上扬啦？继续啦，杀紧一啲高估值嘅股份咧。港股点睇啊？港股反而有得微升，咁得意，咁啊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大壮威，我最近听咗个讲法，就系话咧，而家打官司系咁样嘅，打赢咗个 case 咧就可以俾钱律师啦。如果打输咗，好似唔使俾钱嘅。 吓、啊，香港、啊、有啲咁嘢， 系咪真噶？ 咁咪要做长胜将军先可以有早交， 咁咪有啲动力咯。 诶、哎，芭比，你梗系睇咗啲传媒啊、报纸咧，话讲嗰啲咧，唔系而家啲审讯，系讲嗰啲叫仲裁啊。 仲裁咁有乜分别啊？其实 系 arbitration 啊，嗱咁样咧就。好多时咧，两个 parties 即系两方之间有啲诶纠纷啊、争执咁咧， 咁啊，梗係我哋係咁公平、公正、公開嘅社會咧，嚇斯文啊嘛， 嗯， 就唔會嗌你哋自己互相鬥爭 啊 嘛。 係啊， 咁可能咧就揾個第三者出嚟處理啦。 係， 咁如果你讀一啲好基本嗰啲咩 legal methods 嗰啲咁嘅典籍咧， 嗯， 就話俾你聽咧，呢啲叫做糾紛解決啊， 嗯、 啊 dispute 嘅 resolutions 啊， 係， 平常大家都會知道我咁啊，雙方有糾紛。啊，唔知边个申索啊？你告我，我告你，咁咧就拎去法院啦，吓、啊，咁啊即系审讯啦。 系啊， 咁呢个就系一个方案嚟嘅。 仲有其他方案嘅咩？ 啊，系啊，不过有啲人就话好费时失事吓、啊，分分钟就算唔系好似以前咧十八十九世纪啲大文豪写嗰啲，唔知审几廿年啊，咁起码都拖几年啊嘛。 嗯、 啊，我哋叫拖啦吓，咁、啊、样。咁有見及此咧，就係、是、啊，咁啲法律界啊，咁啊司法界咧，就係、是、鼓吹咧提倡咧，就其他解決方案嘅。 嗯。 咁除咗喺法院審訊之外咧，咁啊仲有另外一隻咧，起碼就叫做咧係 mediation 啊。 嗯。 調解啊。 係。 咁有時候咧，你晚上啊睇睇下啲大台嘅節目咧，咁啊會見到一啲政府廣告嘅。 係啊，調解員啊嘛。 係啊係啊，就鼓吹啲人咧就做調解，即係咩嚟嘅咧？就話啊，嗰啲咧就唔使拎上去法院，唔使見官。咁、 嗯、 就有啲律师啊或者其他人士咧，就系、是、合资格咧做咗个调解员咧。咁、 嗯、 假使间啊有两个方面有纠纷啦，咁啊样啊，咁两边律师咧就唔系带个当事人去法院、啊，就去见下呢啲啊合资格嘅调解员啦、 嗯。 就睇下可唔可以咧，就互相之间咧系解决到嗰个方案。 系 啊，即系话嗱，你十蚊啊，你想要十蚊，咁不如咁啦，嗱、啊，你收五蚊就算咯，咁、 嗯、 样嗱、啊，你俾少五蚊好俾啦，咁样。 嗯嗯嗯 啊咁但系傾唔傾得掂啦？ 係咁，如果傾得掂就唔使上庭啦。 啊，知唔係咯？呢、嗯這個就係司法部，你睇到佢哋啲刊物都係咁樣鼓勵啲人咁做嘅。係咁，亦都咧係直頭有啲程序咧，譬如嗰啲係離婚啊嗰啲東西咧、 嗯 啊，都係要必須咧係雙方律師咧安排咗當事人咧去做下調解先嚇。咁、 嗯、 啊，調得到解得到咯，咁啊 就唔使嚟啦。 係啊，唔使去法院度嚇。去拗啦！ 哦，點解咁似嗰啲婚姻輔導嘅嚇？ 哦，咁啊唔係好清楚啊，問問嗰啲啊做調解嗰啲同事先 嚇， 睇、下會唔會可能咧，佢喺調解當中咧都要啊論及一啲類似嘅題材，希望雙方咧係可以和平解決啦。 係。 咁咧相對地咧調解之外咧，仲有一隻咧就叫仲裁咧，啱先講啦。咁、 嗯、 啊就新鮮滾熱辣啦，啱啱就話要通過法律咧。就容許啊，嗰啲做 arbitrations 嗰啲咧，係有得話啊。如果要贏啊，贏咗啊，先至咧係有錢攞噶嘛。 嗯， 簡單咁講啊，而且仲分咗幾隻嘅、哦，有啲有底薪嘅、哦。 嗯，咁好啊！ 即係我咁講啫嚇，即係話咧先咧係有擬定咗一個固定嘅費用嘅。 係。 咁然之後咧睇下個勝負結果之後咧，再喺嗰度除出一個百分比啦，咁、哦、樣。咁但係其中一個方案咧，真係咧係完全啊，英文係叫 contingency 嘅， 嗯， 啊啲 contingency fees 啊，就係好似啲啲人就一般就話啲美國嘅律師就係咁噶啦， 嚇、 啲 ambulance chaser 即係追住啊有邊個人命傷亡咧，就真係揾啲家屬啊，嗱嗱嗱咁啊幫佢追啊。追得到譬如$100,000翻嚟咧，佢就分翻幾多咁嘅樣嚇。咁、但係香港咧，目前嚟講咧，就住頭先我講啊審訊啊嗰啲咧。是唔得嘅， 嗯， 啊，大家而家有少少印象咧，就早几年咧，就有位啊女行家，有位女律师咧，都俾人告咗， 嗯， 啊，就话咧呢啲咁嘅 contingency fees 啊，系刑事检控嚟噶，如果系做咗嘅话吓，咁、但系如果啊，究竟仲裁啊，类似开先河咁嘅样啊，大家概念啊，即系入咗嚟。因为过往咧，啲人就唔系好接受噶嘛，照政府宣传啊，就话因为输打赢要咁嘅样啊，而且咧就会包揽诉讼啊嘛， 系 啊，咁啊，如果你计条数就会嘅，嗰个人假如有人命伤亡嘅，譬如得到1,000万嘅，嗰1,000万嘅计算咧，当然就系话啊，佢余生啊需要医药啊，或者系嗰啲行动不便啊，所有嗰啲咁嘅需要嘅钱嘅， 系， 咁你话我分咗一橛出去嘅时候，系咪仲足够支付咧？咁嘅样。咁究竟實際點解決呢？我就會咁睇啦，就係話啊，點行點做咧，各有各嘅道理。 嗯， 反而重要咧就係個監管啦。 係， 即係話會唔會俾人濫用咗？ 嗯， 每一個做法都可能有每一個做法嘅好處或者唔好處嘅嚇。咁、如果你全部都係 contingency 咧，亦都有啲説法就係話，我咁啊，啲律師唔係唔肯接嗰啲贏面唔大嗰啲案件 啦。 咁、到時邊個去做呢啲案件咧？咁啊樣嚇，咁啊呢啲就。trial 即係你普通審訊嗰啲會唔會咧就 将来嘅事啦。不过要咁分，民事就有得分啫，刑事吓。刑事你输咗咁啊，个客啊拜拜啦，可能坐监啦。喂，赢咗咁，佢话我打家劫舍嘅啫，何来有钱俾？ 真系唔系好得咁样。 系啦，咁呢啲系有啲高人去谂谂啦，咁嘅样。诶，暂时似乎都未使住，即系唔系要长胜将军先有饭食。咁另外亦都睇到啲报道咧，话又系独家，就话大律师公会咧20个。執位裏面呢有啲呢就係咪叫自然流失呢，咁仲有啲係請辭喎，有啲都話已經走埋添喎， 冇前景喎，因為 係喇，話令到我啲普通低級會員呢就好鬼擔心啦， 你擔心乜嘢先， 啱啱先至交咗會費，證書都未出，咁咦唔通上面唔會有乜風雨飄渺㗎嘛，咁如果係散水，咁我哋有冇得 散水饼 食翻快都好，以往就冇咁大规模嘅离席噶嘛，系咪吓？咁我哋啊，即管睇下究竟啊，啲消息咧系属真属假啦。咁仲有一个报道咧，就话嗰啲外判主控咧，即系做嗰啲社会运动案件咧吓，俾人哋咧系攻击， 系 攻击咧就唔系即系。真系拳打脚踢嘅， 唔系嗰啲身体嘅袭击啊， 嗰系啲声音嘅攻击啦。 吓，点改啊？ 系咯，仲俾某方面人士咧，就即系语言上啦，就去话佢哋啦，责怪啊，甚至系讲得唔系几好听嘅说话啦。咁仲要跟到入洗手间啊，大件事。 哇，咁啊唔系几啱。 咁啊嗱，咁究竟嘅事情系咪真咧？吓，咁我都接触咗一啲自己啲同事咧，都有去做检控嘅外判，就又冇特别听到话有。好明顯有呢啲事情啦，咁就可能係個別遭遇啦。不過無論點都好啦，打官司咧嗰、那個無論控辯雙方呢個律師咧，都係代表住個當事人啫，即係佢嗰一方去做陳述啊，去表述啊。咁但係就唔好當睇咗大戲咁嘅樣咧，當睇。即係肥皂劇咁，嗰個當咗大角，唔係而家唔係踢波咧，就 唔好太入戲啊嘛。 對面一個就一定要鬧佢，咁唔係咁玩呢個遊戲。如果唔係咧，就變咗俾人話咧，就水平不足啦，就以為好似舊底有啲鄉下人咁樣。我諗翻你好多好多年前啊，大台咧40-50年前咧，就睇翻咧有個地方啊，佢覺得咦啱啱開始開發，睇睇佢哋嘅法院點樣。咁啊嗰個法院啊近沙頭角嘅喎嚇，咁啊審完案之後咧，嗰、那個被告被定罪啊，咁嗰個律師即刻要點做咧？就代表佢嗰位咧，擰轉頭要鬧佢喎。哎呀，原來你係咁嘅人，枉我代表你添。咁點解咧？就符合當時嘅民風啊嘛。啲人要咁諗啊，咁你諗下啦，今日你會唔會接受咁嘅做法呢？咁好多嘢要諗通啲嚇，嗰、那個只係一個職業球員去做佢職業上要做嘅職責嘅啫， 係啦，佢發揮佢技能啫， 係啦，就唔好揾個隊長咧，就去做下攻擊發泄下自己，呢、這個就贬低自己水平啊！ 真实同戏剧效果大家可以分得清楚少少嘅。 正常人应该分到嘅。 系啦，咁啊，不过咧可以认真地听下我哋啲法律嘅知识啦。每个星期五朝早都有大壮咪喺度嘅。 啊，听住先吓。 好啦，下个礼拜再倾过。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arbie。 又是时候学一下一些投资术语啦。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好多人都做金融，不过是不是财进就不知道啦。不过常常我们都会用金融财进去形容一些从事金融行业的人。这么多的财进，问下你啊，什么是利率啊？利率是指一定时期内利息额和借贷资本总额的比率，利息是贷款还款的一部分，所以贷款人必须偿还贷款额外加的利息，这个就是利率的意思了。举个例子，你在款项存入你账户后的1-30天内，我们就会以 6% 的年利率提供最佳利率，这个就是所讲的利率，亦都是称之为利息率的意思。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 Morning Call， 早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咧拨通咗系嚟自韩国方面嘅阿朱妈，早晨阿朱妈， 早晨啊 ，Good morning， 안녕하세요 ，Good morning， 咁啊诶喂，韩国안녕하세요系即系你好午安早晨咁样啊？ 系啊，佢哋好简单嘅，早午晚安咁一句안녕하세요就可以噶啦。 哦，哎呀，咁啊得啦，哎呢一句旁身啊，真系搞掂啊，乜都掂啊。好啦，咁今日你个电话咧就由韩国嗰度咧打咗过嚟嘅。你喺韩国边度咧，阿朱妈？ 我喺首尔啊，我喺首尔住噶。 哦，你喺首尔住噶，住咗好多年啊？ 系啊，住咗有廿年有多咯。 你做咩一住二十年咁多啊？你挂唔挂住香港啊？ 挂住香港，好挂住香港啲嘢食，挂住嘅时候咪飞翻去咯。不过而家飞唔到啫嘛。 嗯，咁都有一两年冇翻嚟香港咯，真系。 我最后嗰次系应该系今年年尾先至，年头先至由香港翻咗嚟韩国。我翻咗香港一段時間嘅之前， 咁啊而家就 翻咗去大概幾個月咯。 咁啊喺嗰邊有工作係嘛，所以要留喺嗰度。 哦，係啊，係啊，係啊！我哋而家喺韓國係做咗一間小型迷你嘅 coffee shop 仔， 嗯 係介紹啲韓國人咧係飲我哋香港好出名嘅幾個飲品同埋食品。 哎呀，幾好喎、啊！ 介紹佢哋飲我哋嘅，係啊，佢哋真係好中意嘅。哇，原來韓國人勁中意飲我哋嘅凍鴛鴦㗎。 係咩？哎呀， 係啊， 咁啊掂啦。 我介紹佢哋飲。三種嘢嘅嗱，凍檸茶、凍鴛鴦同埋凍奶茶，但係韓國人咧唔識篤檸檬咯。 嚇？點會啊？檸檬見到怎篤啫？咁都唔識啊？ 係啊，佢哋唔識篤噶。佢哋除咗唔識篤之外咧，佢哋覺得辣。檸檬是一個食物垃圾，所以佢哋唔中意擺個杯裏邊咯。咁所以我哋係要揸曬啲檸檬先至俾佢哋飲咯。 哦，所以你要將嗰啲檸檬就變咗做檸檬汁先，跟住先再溝落去個檸檬茶入邊俾佢哋飲。 係啦，跟住仲有介紹佢哋食我哋香港勁出名嘅雞蛋仔。 哎呀，你喺嗰度又自己整埋雞蛋仔喎，真係。 係啊，好簡單啫嘛，對我哋嚟講 都幾好喎、啊。呢、這個嚇喺外地生活嘅香港人啊嚇，咁啊用呢一種嘅方式咧，喺當地都可以打到自己嘅天下翻嚟。好啦，入正題啦，今日你晨光 Morning Call 入邊打電話俾你，你係想點唱俾邊位朋友啊？ 哎呀，我想打俾我點唱俾我個超好嘅閨蜜，佢叫 Apple， 花名叫浮萍。 浮萍 係啦，佢12月20日生日。 哎呀，仲有幾日啫？ 係啊，因為太熟啦，識咗廿幾年，乜嘢禮物都買過，乜都想不到，咁啱啱聽到話晨光咦可以點唱喎、 啊， 咁我哋咧都係香港二台嘅忠粉嚟㗎，我哋兩個都 多謝你先。 咁所以咧，我就想喺晨光度點唱，希望 Apple 聽到啦，佢屋企人聽到啦，或者喺韓國裏邊生活嘅香港人都聽到啦。我都想為大家喺韓國生活嘅香港人打氣。 非常之好啊！咁 Apple 咧都會聽得到㗎啦，同埋呢份禮物咧非常難得，我相信咧你識咗二十幾年，做咗二十幾年閨蜜咧。未收到呢份生日禮物， 係啊，希望佢好開心啦，因為真係好好噶，我自己悶嘅時候咧 ，Apple 成日都會陪我周圍去玩啊，我悶嘅時候佢又陪我周圍去揾嘢食啊，咁佢又唔介意陪我會肥啊，咁佢真係好好咯， 一齊肥完咪一齊減咯，仲開心。 係，呢個都係我哋幾十年嘅努力嚟嘅。係 啊， 咁 Apple 咧，佢仲係好中意咧，係邊一個咧？係你哋港台嘅 DJ， 係李志剛同埋羅敏莊，超勁中意噶佢係。 李志剛啊， 系啊，李志剛真係好正，羅敏莊又好正，佢好正，當然小白都好正啦。 多謝你啊！ 係啊，我哋真係由早聽到晚，由晨光聽到音樂情人咯。 咁啊，要繼續支持我哋二台啊，好唔好啊？ 好好好，咁我想點一隻歌咧，俾 Apple 嘅。咁呢隻歌咧，對我哋兩個都好有意義㗎。係唔關歌詞事， 係 唔關人物事，因為咧，我哋上一個 trip 咧，我哋兩個係專登由首爾飛去釜山， 係 去支持香港嘅電影業去睇梅艷芳。 哦，好好喎、啊，咁樣 喺韓國咧，難得有得播港產片同廣東話。咁嗰日咧係電影節嘅閉幕，咁嗰日咧 Apple 就陪咗我去釜山去睇呢個嘅閉幕電影《梅艷芳》，因為其實係我中意嘅， 明白？ 佢都陪我去咯， 明白？咁你想 咁我就想播《夕陽之歌》啊，《 夕陽之歌》冇問題，好啦。多谢你的电话，咁我哋有啲咩继续联络，你又继续支持住二台啦吓。 OK， 辛苦晒，多谢晒， 拜拜， 冚沙咪达，冚沙咪达， 拜拜。 无奈只一息间灿烂，才云下渐散，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迟念，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缠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就过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那个 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雨花，编织我交错梦话。曾遇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患难。风波中心灰淡，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关，一天想到归。 追踪三十一，电话侧边有阿昌喺度。早晨阿昌，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阿 O， 早晨各位。 今晚电视港台三十一有咩好节目？ 好啦，今日星期五晚上啊，7:35啦，继续嚟呢个医生与你啦。咁啊，好特别，今个星期五即系今晚同埋下个星期五咧，都嚟紧会有一个护心特辑啊，即系讲下心脏嘅问题，叫做心里有个谜啊。咁系讲乜嘅咧？系 歌嚟嘅、哦，心里有个谜。 系啦，咁、那个谜系乜咧？原来系一个心血管疾病啊。喂，话说最近咧有啲有位即系求诊者啊，去到公立医院嗰度求诊啦，就话系自己肠胃唔舒服，最后竟然发现原来系心肌梗塞嚟嘅。 咦，争咁远？ 系啦，咁原来呢个心血管疾病咧，同一啲肠胃病嘅病征好鬼似嘅。咁、究竟点样分咧？即系。即如果發現得遲咗咧，好容易誤咗耽誤咗個醫療時間噶嘛。咁啊，今晚呢個醫生與你咧就會同就教下大家點樣去分辨真係呢個心血管疾病。 哎呀，呢、這個真係要睇啊！有陣時咧，啲人跑步嘅時候咧，成日都話：，哎，跑下個好似個胃咧攞下咁。 我都有試過喎、 啊，我都有試過喎、 啊。係啦，咁係真係個胃有事啊，心有事啊，定係其他地方有事咧？今日夜晚即係醫生與你就話俾你聽啦。 冇錯，咁啊，最近又話要打疫苗打第三針啊嘛，究竟打疫苗之前又使唔使 check 下个心先咧？咁、今晚嘅节目都会同大家探讨一下嘅。 好，咁啊，了解一下我哋嘅心事啊，吓。 冇错。咁啊，去到夜晚8:00啊，港湾起跑线嚟到最后一集啦。咁啊，今晚嘅主角咧，一位香港嘅素人朋友叫 Andy。咁咧，佢已经去咗中山嗰度发展咗4年噶啦。咁啊。即係都係一樣啦，佢先係因為打理過家族生意而翻去嘅，咁但係佢而家咧就自己走出咗自己嘅新天地啦。佢喺廣東省啊開設咗咧第一間嘅老爺車博物館啊，亦都成為呢個中山嘅人氣熱點。咁啊，今晚嘅節目咧就會帶大家睇下佢點樣發展，同埋有幾咁犀利嘅。 哇，係咪收入場費都收到手軟呢？ 系咧，不过我谂佢投资都好大喎。 梗系啦，老爷车 系、 哦、 咯， 唔系前七、哦，系老爷车、哦。 老爷车啊，咁啊，俾当地人打下卡噶吓。 系啊，好，咁啊，然后啦， 然后去到今晚9:30出奇好玩啊，咁啊，继续主持人泰神同埋谭琪琪咧，就设计咗好多有出奇又好玩嘅游戏啊，俾啲老友记考下佢哋嗰啲。合作精神啦、啊！ 喂，呢、這個好笑喎、啊！我睇過幾集咧，譚琪琪都係負責俾人笑嘅啫，係啊，同埋即係啲長者啊，啲老友記仲玩得好過佢哋喎，咁係 咧，即係唔好睇少啲老人家啊！ 係有喜感，正啊！ 咁 啊，最後咧，去到今晚10:00，零距離科學啊，繼上嗰個星期一樣啊，就呢個巨獸系列，今晚嚟到第二集。咁啊，上個星期同大家講過咧，呢個史前啊，海洋嗰啲霸主啊。呢、这個好大條嗰啲鯊魚啊嘛，咁啊今晚咧同大家講下陸地上最大嘅哺乳類動物就叫做長毛象， 哎呦， 同埋一隻叫做比路之獸啊，咁、哎、啊長毛象大家估到噶啦， 係咯，比路之獸咁似嗰啲咩寵物精靈嗰啲嘅， 好勁咁樣係嘛， 塔比獸咁樣係嘛， 係啦，但係原來呢個比路之獸咧就係而家嗰啲犀牛嘅祖先嚟嘅， 哦， 係啦，咁啊比起而家嘅犀牛大好多倍嘅，咁啊長毛象就係而家大笨象嘅祖先啦，咁佢哋都。 曾經叱咤一時喺個陸地上面，咁但係都即係最後都絕咗種啦。如果唔係，我哋都睇到啦。咁究竟點解佢哋會絕種嘅咧？咁同埋佢哋嘅後代，即係而家啲大象同犀牛其實都係瀕危噶嘛。咁究竟係又會唔會逃得過呢個絕種嘅命運咧？咁今晚零距離科學同大家探討一下啦。 哎呀，我自己都係長毛象嘅 fans 嚟㗎。咁今日夜晚要黐住10点嘅零距離科學啦嚇。 冇錯啦， 唔該曬阿昌，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油麻地碧街长兴大厦的强制检测行动完成，大约16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大约今朝早7点起，指明受限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可以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受限区域。政府亦都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140户，当中大约50户在过程中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英国单日新增88,37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破纪录。政府首席医疗顾问韦帝话：，即使民众非常小心，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病例都可能会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长，但疫苗加强剂会令奥密克戎引发的疫情比之前的疫情更快从高峰回落。不过他补充，这个走势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又说确诊宗数增长放缓只有两个原因，分别是民众打加强针或者是已经被变种病毒感染。形容接种加强剂的计划是生活能够重返较正常轨道的途径。美国总统拜登在当地星期四将债务上限提高25,000亿美元的法案签署成法，令财政部的借款授权延长至2023年，暂时避免政府债务违约。财长耶伦近期敦促国会再次调高债务上限，避免出现债务违约，但是共和党不愿意配合。经过协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和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上星期达成协议，允许参议院绕过多数立法批准所需的60票门槛，以简单多数方式通过相关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案最终以50票赞成、49票反对的奢微优势在参议院通过，并以221票赞成、209票反对是获得众议院的批准。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为履行已产生的支付义务而举债的最高额度。触及这条红线意味财政部借款授权已经用尽。今次上调之前，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经达到大约289,000亿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稍后显著转凉。晚上市区气温下降至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朝早清凉，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下星期初至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03点，跌69点，总成交金额12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6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7点，跌7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金科服务30.3升3.05元，时代天使275元跌23.6元，腾讯控股446.4跌6.2元，药明生物92.5毫半升4.5元，阿里巴巴117.8跌2.9元，友邦保险79.8毫半跌1.5元，中国平安56.9冇起跌，美团232.4跌6元，汇丰控股46.4升1.2毫半。金思瑞生物科技37.7系升3.6。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3，日元113.71，瑞士法郎0.92，加元1.279，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3点，跌271点。港金报16,730蚊，跌系升110蚊。伦敦金汇安市买入1,798.58美元，卖出1,799.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浅水湾道，因为有冧树嘅影响。浅水湾道近住影湾园商场呢一段咧，仲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来回方向咧都系非常挤塞。咁去赤柱方向，车龙咧排到香岛道近住乡村俱乐部；反方向去黄竹坑方向咧，车龙就过晒中坎角道噶，排到赤柱峡道。咁另外啦，而家好多车都改行咗大潭道啦，所以大潭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呢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浪琴园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浅水湾道，因为有塌树，浅水湾道近住影湾园商场呢一段咧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来回方向都系非常挤塞。去赤柱方向，车龙排到香岛道近住乡村俱乐部；反方向去黄竹坑咧，车龙就过晒中坎角道，排到赤柱峡道。咁而家大潭道去筲箕湾，近住大潭督水塘水坝呢一段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浪琴园对出。咁喺新田公路咧就有交通意外噶，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新心路回旋处咧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后少少近住石湖围咧又有交通意外，咁所以两宗意外影响，车龙就排到去加州花园。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新心路回旋处咧就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后少少近住石湖围咧又有交通意外，所以车龙咧就排到去加州花园。较早前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临上丁九桥咧快。快线嗰个位有交通意外，咁呢一宗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桥呢一段咧，仲系比较车多。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第三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菲林明道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城门隧道公路落翻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嗰段咧比较挤塞；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呢一段咧仲系慢车，车龙排到去奇德尊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同埋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香港电台提提你，记得投票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 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登陆之后做乜呢？早排同朋友倾开偈，话说去到我呢啲年纪，倾偈嘅朋友多数都系同我差唔多岁数啦。大家就开始讲，过多几年准备登陆。呢度所讲嘅登陆唔系上岸嘅意思，系话就嚟六十岁咁解。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啊？关于呢个题目，我哋冇办法攞到一个共识。现场开始进入一段沉默，大家你眼望我眼，甚至开始质疑紧对方嘅观点，个个谂法都唔同。有朋友觉得，如果六十岁后可以继续一路搵钱，唔使退休，搵得就搵，咁就正啦。有啲就觉得，我中意做就做，唔中意做就唔做，咁仲正。当然有啲就觉得做都唔使做先系超级正，每个月可以出埠旅行一次，有高级嘅享受。有啲觉得餐餐可以大鱼大肉，有得食就食，食到珍馐百味先系基本享受。简单嚟讲，呢个界别嘅朋友全部都系用钱去衡量。六十岁之后嘅生活，梗系建基喺一啲物质上嘅生活啦。挨咗大半世，而家仲唔享受下咩？你有冇留意一个现象？每次讲到呢啲话题，通常会有另一批睇法出现，就系、是、非物质嘅种类，好似要打对台咁。一讲到呢啲题目，突然之间会非常之离地，完全好似唔需要任何消费。譬如话唔愁两餐，就算清茶淡饭都满足。有啲就觉得身体健康，瞓得食得咁就够啦。听到呢啲人咁讲，突然之间真係觉得好似应该要进入四大皆空嘅境界。六十岁之后应该做乜呢？好多人话去到呢啲年纪要懂得享受。咁乜嘢係享受先？隔咗几秒，有朋友话咧，开心就系享受啦。系、哦，听到呢个讲法真系豁然开朗。跟住佢仲话咧，享受人生唔使用年纪界定。其实你只要开心，任何时候都可以享受人生。又系、哦，无论我哋任何年纪、任何阶段、任何情况，只要我哋活得开心，就可以享受人生。大家都好认同呢个讲法，开心真系好紧要，活得开心先会活得精彩。如果唔开心，就算你有更多物质上嘅生活都系多余啦。我哋好认同呢个睇法，即刻碰杯再饮。但系当酒杯就嚟掂到口唇边嘅时候，我问咗一个问题：点样可以开心呢？开心真系因人而异，你觉得做呢啲嘢会觉得开心，唔等于我会觉得开心噶。然后大家放低只杯，又开始进入沉默。再隔咗几秒，另一个朋友话咧：谂咁多做乜啊？唔使谂就开心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请不要灰心，你也会有人妒忌。你仰望到太高，贬低的只有自己。别当失太早，旅游有太多胜地。你记住你发肤，会与你庆祝转机。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千言字作爱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 成大树，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疲倦。请不要哀伤，我会当你是偶像，你要别人怜爱，先安葬一个药箱，做什么也好，别为着得到赞赏，你要强壮到底，再去替对方设想，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自言自语做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疲倦。 2021年你做过几多嘢啊 ？Kitty， 等我慢慢计一计。 小白，不如你帮手计。 Barbie， 我都唔知点计。 无论做得多 还是做得少， 唔使咁计较， 最紧要做好本分。 系、哦，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由年头陪到你年尾。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日讲下西梅。 好啊。 会唔会买西梅嚟食咧？ 会啊，我细个成日食噶。 你系嗰啲即系一盒，然之后好甜嗰啲啊？ 我咧细个有一个好得意嘅习惯。 系。 就是好鍾意自己有得去厕所。 哦，係。 咁所以呢为咗呢一样嘢。 所谓懒人呢就多。 我阿婆呢就成日买嗰啲西梅干俾我食。咁细个好流行，亦都唔平㗎。其实亦都 唔平。 係 呀，唔平㗎，唔平㗎。 咁呢啊，即係总之佢哋个说法就係你一去唔到厕所呢你就怼几粒。跟住好靚強嘅，咁樣咯。咁呢個就係我對西妹嘅想法啊！突然間呢排要減翻啲， 咁都食翻多啲西梅先。 哦，啱喎、哦。其實好多人對西梅嘅印象咧，都係通便啦、啊嗯，可以去洗手間啦、啊、咁。咁啊，最近咧，英國利物浦大學咧就發表咗一項研究啊，佢就請咗100个人咧去做呢一个嘅研究，咁啊进行咧为期12个礼拜嘅实验。咁男性咧每一日就食171克嘅西梅，而女性咧每日就食140克嘅西梅。咁结果出嚟发现到啲咩咧？原来啊，用西梅去取替平日嘅小食咧，更加容易令到佢哋有呢个饱足感，仲咧帮佢哋控制到嗰个食欲添。咁从而咧就降低到进食过多卡路里嘅机会。嗱、 哦， 因为咧。以前咧，好多人都会话啊，你用第二啲嘢嚟到代替零食啦。咁点不知咧，嗰啲嘅第二啲嘢咧，反而就佢越食就越多，因为以为佢好健康啊，又或者以为佢系冇乜卡路里啊咁啦。咁但系如果做咗呢一个嘅研究底下咧，发现西梅咧，佢除咗健康啲之外咧，亦都增加咗你嗰个饱足感，有嗰控制食欲嘅效果咧，就真系比起食。其他小食咧係會好啲嘅，即係可以達到減重嘅。 又 係 年尾啦，大家都會配合一下嗰啲咩雞蛋減肥法，呢個西梅減肥法可能都 work 喎。咁頭先聽你講呢、這個利物浦大學做嘅一個 research，雖然個 base 就係話100人啫，咁講真嘅又唔係真係好多，你100人作為一個研究嚟講，不過即係大家咪試試無妨咯。本身西梅都係一樣頗有營養價值嘅一個食品嚟， 因為佢有豐富膳食纖維啦，咁所以你先話細個會可以去到洗手間。同埋咧，佢有样好嘅就系佢有丰富嘅钾质啊。咁钾质咧就可以帮助身体咧排走多余嘅钠嘅。咁譬如你话哦，我哋呢啲假期食得好浓味嘢多嘅，又打好多次边炉啊，烧好多次烤肉啊咁样咧，咁可能就会有啲水肿嘅问题。 会啊， 系啦，咁多啲吸收呢个钾质咧，就可以帮助去除多余嘅钠啦，排走嗰啲水肿啦，预防呢个水肿型嘅肥胖。咁其他含有钾质嘅食物，即系除咗呢一个西梅之外咧，西柚啊、菠菜啊、哈密瓜啊。蘋果等等呢啲咧，都係幫到手嘅。 好、嗯，咁、哦、大家可以試一下啦。咁喺即係迎接邪惡嘅聖誕節之前，睇下可唔可以食得先健康一啲啦。 林慧的享樂時代。 嗱，头先讲到邪恶嘅圣诞节啦，今朝早咧，我想讲嘅咧就系一个比较艺术气氛浓厚啲嘅圣诞节啦。嗱、 啊， 我自己咧屋企本身系有棵圣诞树嘅，咁啊每一年咧就喺圣诞前夕咧就会登场噶啦。咁但系咧我本人咧其实系非常之唔中意拎棵圣诞树出嚟。 点解啊？ 因为每一次拎棵圣诞树出嚟咧都颇大工程嘅、 啊。 首先我 因为大棵圣诞树。 一来啦，二来咧，因为我真系将佢收咗喺深深处嗰度嘅。嗱，我好耐之前都有睇过咧，唔、 就、 系、 是啊、你喺内心会攞翻。棵圣诞树出嚟， 你喺中国已经 唔系我话小白系咪有啲心事已经放开咗啦？ 系啊， 你今日个人正面咗好多， 系咩？ 之前上一次 咁样叫正面噶啦， 就上一次问佢放负嘅成日喺度，你今日几乐观？ 邀引下巴年咪正面咯， 好啊， 佢乐趣嚟啊呢个， 系啊， 能够令佢快乐，我都好开心嘅， 多谢你，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系啊， 真系估唔到啊！嗱，但系咧个问题系因为咧，我其实屋企咧系为咗悭位咧。我其实好多天花的位置我是做了个角仔的。 嗯、 而那个角仔就拿来收埋一些中日都不会拿出来用的东西，就包括圣诞树了。 天花你画些什么在这里？ 画些什么？你又想说 你用一下脑想了先。 我已经不想再试了。 练金术那些阵 不是要画龙凤的。 是啊。 这个天花龙凤 啊。知道了知道了。 佢都有很多角仔啊，未到新年已经很多角仔了。 是啊，不用炸是啊。够啦。咁呢我就会将呢啲呢好日都唔用嘅嘢摆上去。而呢我已经唔諗住理你哋你两个慢慢呢自己下。出去同食咪 拉走拉走拉 走慢慢飞啱佢哋把声。 先啊芭比啊先讲话要带一个有艺术浓厚气息嘅圣诞节。你喺度搞烂 get 啊。搞烂 get 啊。 我都未讲啊佢话圣诞树登场咁登场隆唔隆重㗎要隆重登场。 你再系咁咧，我 feel 到佢反白眼啦，开始立到阵间你冇声唔关我事噶。我继续讲翻我圣诞树啦。咁我每一年咧都要拎佢出嚟嘅，因为屋企有小朋友啦，咁就想俾啲活动佢做下。尤其是因为咧，我谂好多家长会好似我嘅谂法咧，主要系因为佢哋放圣诞假系真系冇嘢做噶喺屋企。咁、你会揾啲嘢去俾佢消磨时间嘅时候咧，咁其实布置圣诞树都系一个好好嘅活动嚟嘅。咁、但系咧，今年我揾咗一个更加悭位同埋更加需要花时间嘅活动俾佢， 叫佢画一棵圣诞树出嚟。 差唔多啦，一棵圣诞树出嚟， 哇！出几多个绝对？ 你要玩一年喎、啊，你呢个要 乜啫？每一年圣诞嗰啲咩学校嗰啲嗰啲咩美露堂，咪一定要 搞晒啦。 嗰啲咩 D I Y 啊，用啲废物嚟用整圣诞树， 整咗啦，已经整咗啦，呢、這个已经好快搞掂咗啦。嗱，但系个问题系咧，我今年呢一个真系浩瀚嘅工程啦。话说咧，而家原来咧坊间咧就兴呢一个咧影相打卡嘅圣诞树，咁、但系点样能够喺屋企系一个完全冇杂物？你知香港人好多人都系屋企可能。好多嘢摆喺度啦，又唔系好想影到自己间屋咁多嘢啦、但又想影到一个靓靓嘅圣诞树景，咁、可以点做呢？咁于是乎我就谂啦，吓、唔知道有冇啲咧家用嘅圣诞节 backdrop 嘅咧？ 我唔明嘅，点样为之屋企打卡嘅圣诞树景？ 即系嗱，你屋企咧，你有冇见到啲人咧？好多时咧会有一个好靓嘅布满晒灯饰啊、礼物啊，然后屋企好似好企理，完全咧冇家私 嘅。即系有 corner 位。系啦，影相 corner 位， 冇 错啦， 即系打卡嘅 corner， 咁就易啦。你照影，跟住 Photoshop 执鬼咗佢， 哎呀，咁样识噶嘛？ 我咪啱啱介绍咗个 app 俾你咯， 嗰啲我剪片喎， 唔系啊，头先啱啱睇嗰个啊， 画油咗佢咪得咯， 系啊， 又有一个啊，咁我唔知啦。咁总之咧，我就真系买咗一幅咧圣诞树嘅画布翻嚟，咁嗰幅嘢咧就完全系一个 backdrop 嘅 size 啦，即系基本上如果你晾起咗咧，系成个布景咁大噶啦。咁而嗰幅嘢咧就只系光秃秃得一个类似。圣诞树初型嘅绿色框架嘅啫，咁咧你配以咧，你就要自己去用一啲唔同嘅材料咧去油咗幅画布，咁啊油咪油啦， 用咩油噶？粉笔啊，定系咩？ 其实你用乜嘢上到色都得，因为其实佢一块麻布嚟嘅啫，即系一块好似啲嗰啲点讲咧？环保袋最粗沙嗰只鞋身嘅麻质布料， 咁好难上色噶、 唔系水彩已经得噶啦， 咪系咯？要水彩木颜色都唔得啦， 咁啊唔得，唔系不过你可以俾佢试下嘅。 哇！ 粉彩啊， 出年圣诞节都。未做完 啊！粉彩啊、水彩啊，或者 色上去 你哋真系，其实最都最好就俾一啲适当嘅指导佢啦。即系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咧，可能攞咗阿妈啲唇膏啊、化妆品啊、胭脂等等嚟上色咧，就无谓啦吓。咁咧就可以提供一啲，譬如油画嘅颜料都得嘅，即系一劈劈咁样俾佢试下啦。咁你可以用翻你自己想要嘅一啲颜色啦，或者系材料咧，去俾小朋友或者大人咧自己去做呢一个画布。你知而家大人都好兴噶嘛，去嗰啲咩 Art Centre 画油画咧，咪要排。好耐嘅，系啦嗰类啦。咁其实你屋企都可以自己画嘅，因为其实嗰幅布就有少少似嘅油画嗰个质地啊，厚厚地咁样啦。咁都几索色嘅。咁我买咗翻嚟之后咧，我发觉咦？呢、這個應該 work 喎，因為咧佢仲可以咧有另外一啲 package 咧，就係譬如你加埋一啲聖誕嘅裝飾，咁佢有啲咧細細盞，我諗大概好似$5銀仔咁細嘅燈啊。咁如果啲燈咧係獨立可以掛上去黐上去嘅，咁你配埋嗰一扎嘢咧，如果你熄曬燈，一個 backdrop 拉落嚟咧，你就好似屋企咧有一個好靚嘅聖誕樹景啦。 但係晾喺邊啊？你 揾地方晾咯。嗱，如果有啲人咧就會，我見佢嗰、那個示範咧，就係、有啲人喺廳後邊咧，可能係有埲牆。是可以挂到嘅，咁、你就净系 厕所门口得唔得啊？ 咁你乜都得，你做窗帘都得嘅。 唔系，其实呢一幅嘢咧，整完之后都系其实系呃人嘅啫。 系啊，影相都系打卡落、打卡位。 所以话呃人系要做好多功夫 嘅。系啊， 系要自己赏识。咦，导演有冇啲道具组同事介绍嚟帮帮手？ 咪系我咯。 喂，咁好啊！ 嚟紧农历新年有冇类似咁嘅嘢可以俾我游福禄寿啊？ 揾到话你知啊，不过而家就未揾到。唔系，或者照住你个样子。 而家穩定新年之後，聖誕趕唔切啊嘛！穩定新年， 你想掛福祿壽喺屋企啊？ 喂，勁啲啊！ 你唔想要福祿壽 啊？ 我想要福祿壽啊！ 財神都唔要啊！ 福禄寿 系咯，我硬觉得少咁啲嘢咯。 真系 财神要嘅，财神梗系要啦。 Why not？ 但如果你问我，我会宁愿咧挂个金库咯，即系我会画一幅全部都系金库咁喺度打卡，几劲系咪先？全部成个金币咁样影出嚟。 咁但系你今次呢一幅画自画嘅圣诞树，你估你会唔会又摆喺个国仔度咧？ 会啊，我谂。 咁你 下年又再多样嘢啊！ 但我觉得容易过 set up 个圣诞树，因为圣诞树真系好难拎翻落嚟啊！天花板嗰度举翻落嚟咧就好重咁样啦。 所以圣诞树系唔应该拆嘅， 应该摆一年啊！ 即系摆一年。 哇！ 咁你咪换啲装饰咯。 吓，新年嘅时候挂利是 封， 新年嘅时候挂福禄寿 啊！得噶， 唔 lucky 啊， 唔 lucky 啊， 唔 lucky 啊！